冇需要執行咧就防疫嗰個措施嘅。咁但係咧就嗰個營業時間就短啲啦。咁啊堂食咧只係到下午嘅六點鐘嘅啫，同埋最多咧係兩人一台嘅。咁啊 B 類咧就員工咧就需要每14日咧就作檢測。咁啊顧客咧就可以使用安心出行或者指定嘅方式登記嘅。咁啊咁嘅方法嘅咧就堂食可以做晚上10点钟啦，最多系4个人一台嘅。咁而顾客嘅数目咧，上限咧就系呢个处所嘅容量一半啦。宴会咧就可以去到咧就系20人嘅。咁嗱，呢个可以讲咧 A 同 B 类咧就基本上而家咧都做紧嘅。咁啊4个人一台啊，去到10点钟咧就相信而家好多人咧就夜晚去食饭咧都系习惯咗呢个咁嘅安排噶啦。咁好啦，咁啊而家即系就做多咗啲嘅咧，就应该系话 C 同 D 嗰两类啦。咁啊 C 类咧就系点咧？就系个食肆里边咧所有嘅员工咧都需要咧接种咗第一剂嘅新冠疫苗啦，咁啊呢个食肆嗰啲处所里边咧划定一个特定范围嘅，咁啊范围里边嘅顾客咧需要使用呢个安心出行，咁而堂食咧就可以延续到去到咧系午夜12点，最多咧亦都系6个人一台嘅可以去到，咁啊顾客嘅数目上限同埋宴会人数上限咧同 B 类食肆相同。咁到最后呢就係呢个 D 类啦。咁 D 类呢就係食肆里面所有嘅员工呢都需要完成两剂嘅疫苗接种，并且需要等待14日。咁同埋呢个特定嘅范围内呢嘅特定范围里面嘅顾客呢需要呢係要接种咗第一剂嘅新冠疫苗，同埋亦都需要呢使用呢个安心出行嘅。咁按照呢个安排之后呢就堂食嘅服务呢可以延长去到凌晨2点钟。咁每台亦都多咗啲人啦，就去到咧可以系最多8个人一台嘅。咁宴会人数亦都可以上限咧提升去到100人。咁到底呢四类安排咧就组合都好复杂嘅，咁但系咧就好多嘅分析都认为咧，主要系政府咧希望咧大家尽量系要接受呢个疫苗注射啦。咁如果注射咗嘅咧，就个放宽嘅措施咧就可以大啲嘅。咁到底啲咁嘅新嘅措施咧，就对个业界影响咧就有啲咩具体嘅影响咧？咁大家如果你系听紧自由风咧，而又系业界人士咧，欢迎你可以打嚟咧，分享下你嘅睇法，或者到底执行嘅时候咧，系咪有啲困难咧？咁即使你系食客都唔紧要嘅，你可以讲下咧，到底四类里边咧，你会选择边一类咧吓？咁欢迎你打电话嚟咧，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或者发表你嘅意见嘅。咁我哋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先，我哋翻嚟再继续倾。 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4月28号。朝早11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去到立法会接受质询，佢透露正喺度同澳门探讨旅游气泡安排， 点样可以喺起码港澳咧都会有一个旅游嘅气泡又好，或者方便通行嘅安排啦。最大嘅问题就系因为澳门同内地已经系差唔多全面通咗噶啦，咁所以要谂通一个方法咧，就系香港人经过呢个特别嘅安排去澳门无需检疫咧，系唔可以喺通过澳门进入去内地。 前年九巴粉岭撞树造成6人死亡嘅车祸，巴士司机被判监禁4年。警方发言人表示，判刑反映案件嘅严重性，又提醒驾驶者要时刻留意路面情况，避免意外发生。新界北总区重案组总督察徐家荣 就住今次的法庭判刑，警方再次呼吁各位驾驶的人士，尤其是职业司机，驾驶时应该时刻注意路面情况，其实专注驾驶绝对可以避免意外发生的。 政府以疫苗气泡为基础，听日开始放宽部分防疫限制。有酒楼集团的主席张家豪表示，预计堂食服务可以营业至到凌晨12点，最多6人一台。但是他认为当局措施有点严格，预期生意最多只能够回升至到60%。 去到100人呢，我觉得是困难的，因为主人家他要求客人去打针先来呢，第一他未必问得出口，第二他亦都不清楚主人家有没有打针，甚至乎他的客人不打针或者他本身有病他都未必上来。 下午2点，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有1宗属于本地感染，冇源头不明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同大家倾紧咧，关于个食肆分咗有四类嘅堂食嘅安排嘅 A、B、C、D 四类。咁四类里边咧，最重要嘅分别咧就系在于咧就系要打呢个疫苗啊。咁 A 类同 B 类咧，基本上都冇规定嘅。咁 C 类咧就话咧员工咧系最少要打一针。咁而去到 D 类咧就要求最高啦，就系员工咧要完成打两针，并且过咗14日。咁顾客咧最少要打一针嘅。咁到底啲打针咧，咁边个去检测咧，或者即系点样去证明咧？咁政府都有宣布咗啲嘅安排。但是食肆方面就可能要遇到一些难题，你们到底怎样检测，还有到底出事的真打针的证明是否真的呢，等等你都造成了很多食肆就是虽然是放宽了，但是都是要考虑到怎样处理和安排的。如果你是这个饮食业界的话，欢迎你打来自由风同我们谈一下，电话是1872311，或者如果你是食客都可以打来就讲一下这个放宽的措施，你们觉得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我们电话是1872311，自由风欢迎你打来的。咁好啦，咁嘅时间里边咧，就请嚟咗一位业界嘅朋友同我哋倾一倾咧，就系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嘅。梁振华你好， 啊你好，你好，梁主持， 系啊你好啊，我哋啱就倾紧咧，就政府就分咗做啲 A、B、C、D 嗰几类啦。咁你经过咗寻日一啲讨论等等咧，而家普遍啊啲行家觉得即系喺个 C 同 D 嗰方面咧就执行啊，即系如果要做咧，嗰难度大唔大啊？ 嗱，即系我哋大家业界咧商讨过啦。A 同 B 咧就已经行咗好耐啦， 即系而家都做紧噶啦，其实 系啊，而家做紧啦。咁啊 C 类咧，我大致上咧有九成我哋嗰个业界咧都可以做到嗰个要求嘅。 嗯嗯， 即系因为员工打针咧，嗱，即系例如而家我同嗰啲业界好多大家倾偈咧，佢都有八成至九成员工打咗噶啦。 嗯嗯， 即系最多都有啊10-20%啲员工咧，因为身体上嘅问题啊， 嗯、 或者至诶年纪大啊，咁冇去打。咁佢亦都咧。就走去寫醫生紙翻嚟咧，我哋而家等緊政府咧，俾嗰張科，我哋填咗之後咧，就係、是、第就保留喺度咧，就亦都同啲員工講，你七日走去做一次檢測啊，做一個鼻咽拭子啊，走去做檢測咧，咁員工大部分都願意嘅，咁變咗私餐咧，我哋就喺大部分嗰、那個即係、就是、酒樓咧都冇問題嘅，啊，咁但係 D 餐咧。就是我哋有个难度啦， 嗯， 因为我哋已经做咗私餐啦，即系我哋自己本份做晒啦，而家系真人客嗰度咧，因为要打晒疫苗咧，只系准八个人啊嘛， 嗯， 咁但系而家政府公布出嚟，都得80多万人打啫， 嗯， 即系我哋以500-600万人计啊，人口适合打嘅咧，即系只系得成领打啫，两成都唔够， 嗯， 咁啊，即系譬如八个人，如果以个比例嘅咧。即系八个人咧，最多得两个人打咗嘅啫，即系以个比例咁计啊。咁你六个人咧就冇打嘅，咁啊变咗咧，你话做一个 D 餐咧，喺嗰个营运上咧，我谂有啲难度啦。 系，因为你顾客都要求最少打一针啊嘛， 系啦系啦。佢打咗一針咪打第二針噶啦， 系咁即系话换言之咧，即系如果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话咧，如果食肆或者你行家里边咧，基本上咧就系 C 类咧就问题唔大嘅，即系 D 咧就可能系难执行啲啦。 系啊，难执行啲啦。因为而家你个比例正话我所讲啊，而家真系得80多万人打咗，即系个比例都1.几啫，两成都唔够。咁如果我当你两成啊，你八个人之中啊，都得两个人打咗啫嘛，以个比例计啊，平均啊，咁有六个人冇打嘅，点样做到 D 餐咧？ 系咁啊！阿梁振华嗱，我哋讲翻下，即系而家即系政府，即系其实好多时人哋都觉得系即系呢啲方案咧，希望尽量即系鼓励又好啦，或者希望啲市民去打呢个疫苗啦。咁啊，但系讲翻啲员工嗰部分先啦。你头先讲到啦，八成至九成都打咗啦，都几高噶咯个比例都。即系业界里边，你嘅从业员都准备咗，即系或者甚至已经系打咗噶咯呢个疫苗。 系啊系啊，即系以我自己嘅集团嚟计咧。都已经去到八九成人打咗噶啦，已经。 咁嗱，但系头先你都讲到咧，有啲譬如话，即系而家仲系要七日做一次个检测啊。同埋咧，就即系你有啲如果系即系譬如真系身体有问题，都要出示个医生纸啊。嗱，等等呢啲做法咧，都要有啲开支噶。譬如你都睇下医生啊，或者做检测啊等等。其实呢啲方面嗰个开支大唔大噶？即系或者系个员工去负责俾嗰阵时，你哋做管理层去负责咧？ 嗱。而家咧，政府咧系做七日檢測咧，我哋飲食業豁免嘅。嗰陣時啊，秘書長同我哋講過，係豁免3个月。咁就我哋做呢個 B 餐開始咧，就喺大約係4月头做嘅，好似3月中啦，3月中至4月头做啊。咁我哋估計咧，應該去到5月尾嘅。 即係免費檢測。咁去到五月尾呢，到檢測呢，如果係免過咗個免費期呢，就要$240檢查一次㗎喎。如果七日一次，一個月四次呢，就去咗成$1,000㗎喎。 咁對你員工好多都有好大負擔㗎喎。 嗰個負擔呢都好大嘅。但係呢，而家我哋呢，即係到嗰陣時，我哋大家再商榷同啲員工點啊。以我哋自己為例呢，如果啲員工係去寫醫生紙，係有證，即係證明個自己啲醫生俾佢話唔打得嘅呢，我哋都係商榷緊呢，我哋都係俾返醫生費佢嘅。 即係你作為一個即係老闆或者管理層都願意俾嘅，即係呢個錢。 係啦係啦。 係呢個係咪業界裏面大家都係會咁睇呀，普唔普遍呀？ 咁啊，我呢個問題呢，普遍呢，就係我哋因為啱啱政府呢初時講呢，就係唔使醫生紙嘅。同我哋開會都係唔使醫生紙嘅。但係呢，琴日公布出嚟呢，就係要醫生紙。咁變咗而家我哋不嬲都冇共識嘅話，要俾醫生紙呢一個方案嘅。啱啱好倉促咁推出嘅，琴日政府。 係，因為你要俾呢，就一定要睇個醫生啦，咁你點都有個開支喺度㗎。 係啦係啦。咁我自己本身呢，都意向呢，都係俾返夥計嘅。 咁你而家喺个业界里边咧，譬如话会唔会系即系，譬如有啲员工，譬如可能真系唔肯打针啊，或者其他嗰啲点样处理咧？即系今日都有啲消息讲咧，即系可能系有啲食，即系有啲集团可能会即系可能会唔聘用嗰啲员工啊啲咁样。這个情况普唔普遍嘅？其实 嗱，呢个情况咧，就大家都有个两难喺度。咁你唔肯打针，亦都系唔肯出示医生纸，又唔肯去做嗰个鼻咽喉测。咁因为要三方面配合嘅，你做一样都冇用㗎。嗱，你做个鼻咽喉拭即止去检测，你冇医生纸又唔得。你有医生纸唔去做呢个鼻咽喉检测又唔得。咁所以呢，呢个而家大家都有个两难喺度啊。咁政府嘅法例呢就要我哋做。咁你个员工又唔做，咁变咗大家有两难啦。你话好似我哋如果解雇个员工又好似好不近人情，你话唔解雇个员工，咁我哋点同政府交代呢？咁呢个大家而家喺一个僵持嘅局面啦。 点解决啊？你有冇倾过下可以点做呢？如果咁讲， 而家我哋内部呢，都大家业界都喺度商榷紧，或者可唔可以调嗰啲员工去做另一个岗位？但系另一个岗位你都要打针啊嘛。因为一间铺头上至经理，下至一个厕所杂务员。先打个杂务，我哋都要打针啊嘛！ 即系唔理你做边一个范畴嘅工作系嘛？ 边一个工作，我哋都调磨一调。嗱，即系譬如你系楼面部，一个楼面，我调你后勤嘅全菜，你都系要打针啊嘛。你唔系话全菜嗰部分唔使打针啊嘛？好啊，我唔做全菜，你调我洗碗都要打针啊嘛。唔系话有一个部门系豁免唔使打针啊嘛。所以而家大家都系一个两难局面。 是就未諗到个解决方法啦，而家都吓。 而家都未諗到个解决方法。 是啊，梁真话是啊，都想问下你呢，就话譬如而家譬如分去做 ABCD 啦，而家一般譬如如果比较大型啲嘅食肆呢，会唔会係将佢做分即係分开唔同嘅区咁去经营，系咪都系打算用咁嘅做法㗎？ 咁政府要我哋分区㗎。 一定要㗎。 一定要分区㗎，政府。即係譬如我哋坐六位，咁政府要我哋攞嘢间咗佢呢，入面呢就是一个 room 呢就六位。出面呢就四位。咁样。咁如果你话坐六位嘅咧，佢系可以入去揸住你有冇啊？十五岁以下唔使做安心出行啦。六十五岁以上咧，即系16岁以上要做啦。六十五岁就可以填纸仔啦。16岁至64岁一定要做安心出行啦。咁呢个政府咧就会入去揸住佢嘅。咁我哋所以间开个房咧，就系俾一个政府執法部门去做嘅。 系，啲執法嗰方面咧，就你哋觉得对你个难度大唔大？譬如咪要求佢可能即系 咁啊，嗰个问题 打针啊， 嗰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唔肯做嗰份嘅，你咪出去坐翻四位台咯。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梁振华。 好多谢晒，拜拜。 唔该，啱同佢倾嘅就系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嘅，我哋倾紧咧，而家政府咧分咗做四类咧 A、B、C、D 嘅四类堂食啊，咁啊有唔同嘅规定嘅，咁啊对食肆嚟讲咧，就到底点应付咧，咁都有好多新嘅问题出现啦。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呢个时间里边咧，有位听众啊，陈女士咧接通咗自由风嘅，同阿陈女士倾下先。系啊，陈女士你好， 系 请讲。 冇，我想问一下咧，嗱，好似我咁样，医生证明我唔打得嗰啲针嘅，一打就会有任何问题，我唔知啦吓，佢冇正式同我讲。咁我哋啲咁嘅人，即系唔使去见下医生、识朋友啊，唔使成噶咯。 是咪？咁你政府系唔咁样系唔啱咯？我觉得，你自己俾自己咩话防疫不到，你就揾我哋啲小市民嚟搞，系咪先啦？咁嗱，我喺嗰间医院睇四科，就咗两科都叫我唔好打啦。 咁你可以按翻而家个做法嘅，嗱，而家佢四类啊嘛。咁你咪譬如可能喺第 A 或者 B 咯，咁啊嗰啲就你可能系时间要短啲啦，或者每台人数少啲咯。 得有少人，咁啊即系唔使见人啦。 见少啲咯。 屈死都拜一公拜一婆咧，我想问下。 系啊，可能要见少啲啦，因为咧就有规定噶。 咁咪想屈死都拜一公拜一婆咯。拜一公拜一婆已经好凄凉啦。咁又难得有人同你出去食饭，你又话呢样限嗰样限，咁啊即系点啊？ 系， 即系真系成时唔打得你嗰啲咁嘅防疫针噶嘛？ 明白。 吓死几咁多人，死咁多人，伤咁多人。 好，明白，唔该晒你啊，陈女士。咁啱我哋倾紧嘅咧就系而家食依个食肆分咗四类嘅堂食噶啦。咁要求咧就政府嘅要求咧，主要就希望能够啲员工啦，同埋呢个顾客都能够打针啦。咁尤其是系 D 类啦 ，D 类咧就系话系要员工打咗针，仲要打两针之外，过咗14日啦，顾客都最少要打一针嘅。咁按照头先同呢个饮食业嘅朋友倾咧，就系、是、顾客嗰方面咧，佢哋就觉得最难控制咧，就是、顾客打唔打咧就唔系食肆本身可以决定到嘅。咁到底啲安排里边咧？就对个食肆嘅经营咧有咩影响咧？位食客咧，头先都有位陈女士倾过啦，对你又会唔会有影响嘅咧？欢迎你打嚟自由风咧，同我哋倾下嘅。咁啊，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对你呢四类食肆嘅分隔啊，对你有冇咩影响咧？欢迎你打嚟埋同我哋倾下嘅。咁啊，先听下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立法会经过大约两个钟头审议，三读通过《2020年入境修订条例草案》，包括赋权政府要求航空公司在航班抵港之前向入境处通报乘客资料。新修例将会在今年8月1日实施。条例同时授权入境处可以要求航空公司禁止运载个别的乘客。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政府日后需要另行制定附属法例，定明适用于修订的航班，到时会列明只是适用于前往香港的航机。又批评有人刻意歪曲条例的是有人刻意歪曲草案的条文和散播谣言。李家超说，有关的修订是执行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要求，以推行预报旅客资料系统。目前已经有90多个国家实行，包括英、美、澳、加等国。重新修订只是针对出发前往香港的航班，不影响香港居民受基本法保障的出入境自由。立法会三读通过涉及本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拨款条例草案，草案以40票赞成、1票反对和1票弃权获得通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后说，经过前年暴力冲击事件和疫情，政府需要撑经济和支援市民和企业，即使面对巨额赤字，今年的预算案仍然推出逆周期措施，但是规模要压缩。当局即使未能够推出短期失业援助金，但亦都提供其他的选项，又推出电子消费券。他又说，在预算案的编制过程有与议员团体和社会各界沟通和讨论，往后会继续与议员保持联系，令措施更加贴地回应市民的需要。广西一间幼儿园发生伤人案，18名教师和幼儿受伤，疑犯被捕。事发下午2:多，一名25岁男子闯入北楼市新丰镇建乐幼儿园，持刀袭击校内的师生，导致16名幼童和2名教师受伤，其中2名幼儿伤势较重，全部送往医院救治。公安已经拘捕疑犯，初步怀疑他可能有精神问题。

就继续听啲听众嘅电话先，就系黄女士接通咗嘅。黄女士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 我想回应一下咧，头先嗰位陈女士， 哦、 因为我都系唔打得针嘅， 系 咁，但系咧，即系我就觉得佢好似好浪礼咁咯。咁、 哦、 你而家系疫情嘅期间，系非常时期， 嗯嗯， 咁啊大家合作咯，系咪先？ 嗯嗯， 咁即系有时。你要人哋下逐个去兼顾到系冇可能噶、 嗯， 因为你佢个年纪都唔轻啊，听佢讲，咁嚟讲佢应该体谅到呢样嘢啦。 嗯， 同埋我觉得嚟讲，你而家咁系啱嘅，点解？你又话啊，我唔打针， 嗯， 咁你咪唔去咯。 其实唔打针咧，如果按照嗰个 A B C D 分类咧 ，A B 类应该都仲得嘅，就等于而家咁样咧。 我意思话你系有选择权噶嘛，系咪先？ 咁啊系啦，啲人数每台就可能少啲啦，吓、 啊、 时间要早啲啦。 咁你要明白，唔俾你哋多人嘅，你哋又话唔 OK 啦。啲商家都要做生意噶，系咪先？咁即系希望大家都要大家合作。过挨过咗呢一个咯， 嗯，明白。 何必要搞到好似哇，好似人哋讲出乜嘢都系唔啱， 嗯， 大家合作一下啦， 好啊， 过咗呢个疫情就冇事噶啦，呢啲唔会长久系咁样噶嘛、 啊，明白，唔该晒黄女士吓，咁系咪应该将就下咧，或者个安排里边咧又系咪真系增加咗某啲即系食客嘅困难咧咁？欢迎你打嚟同我哋倾下嘅，1872311，咁啊，另外仲有一位听众咧，黄先生咧都系接通咗自由风嘅。黄先生你好， 哦你好主持人， 系啊，请讲。 我谂嚟讲，而家分开嚟讲咧，餐厅咧，即系食环署嗰度咧，系分开为 A、B、C、D 咧。其实我觉得呢个做法嚟讲咧，系有啲矫枉过正嘅，因为点解咧？佢话即系就 D 嗰类咧，无论个食肆嘅员工啦、 嗯， 或者顾客咧，都要打针。咁、因为我谂都好多人都讲啦，其实嚟讲，大家都唔系话唔想打针，即系都希望打针、 嗯嗯， 但系无可否认嚟讲咧。尤其是最近啦，甚至一个医生咁打完针之后咧，佢都死亡嘅，有两个吓。咁、究竟系咪个疫苗本身嚟讲咧，系安全有啲问题咧？嗱、呢个大家都唔知道，咁政府亦都唔会承认嘅，因为牵涉到嗰个系法律上嘅嘢咧，因为你疫苗嗰间厂咧，亦都可能会告翻政府。咁、但系问题就系话，而家呢样嘢，咁究竟系？多人去打，當然都希望啦、但如果人哋唔打咁點咧？我諗政府應該要打好一樣嘢，就話佢一個補償基金，咁、或者好似某啲人提議話，喂，鼓勵啲人多去打嘅話咧、可能係做一啲獎勵，又或者嚟講咧，就係、是肯補償翻，不論係咩原因，而佢打完針之後咧，一段嗱留意一下係通常一至兩個禮拜之後喎，唔會即刻死亡嘅喎，嚇、咁啊變咗啲人信心去打啦。咁啊呢樣嘢就話咧，嗱政府有冇叫顧客或者職員去打？咁政府有冇叫公務員自己本身係佢所有都係公務員去打咧？因為其實你睇翻一下咧，佢而家長沙分係 D 區或者係 B 區咧，其實佢空氣嚟講咧都係黐埋一齊嘅。咁即係話咧，其實都大家有機會感染。咁當然啦，佢打完咗針之後咧，感染機會就細啲咁啊。咁但係你都唔難保證，只話一樣有機會感染。咁所以嚇， 咁啊，黃生你自己打咗針未咧？ 我自己都想打，但因為我本身咧都係長期病患者嚟嘅、 都係有啲擔心。 咁我就擔心呢樣嘢，因為問題就話、我打完之後，喂，如果真係話唔好彩，咁邊個照顧我家人 咧？明白。好啊，唔該曬黃生啊。咁啊，打針的確真係嘅，就係一個個人嘅問題啦，要睇自己嘅健康狀況啊，各方面啊。咁啊，當然最好咧就係問下你嘅醫生啦，即係徵詢下意見先咧，穩陣都係緊要嘅。咁啊，歡迎你打嚟同自由風傾下關於今次個食肆嘅分類嘅。咁啊，我電話係1872311。咁除咗食肆嘅安排之外咧，咁今次裏邊咧就一本地遊咧，亦都係會即將重啟嘅。咁按照政府就呢個安排咧，就而家嘅新嘅安排嘅規定咧，就話咧。每團就不可以多於30人，而前線的員工就必須要接種這個新冠疫苗，否則就需要提交醫生證明。團友就不需要打針，但就需要使用安心出行。旅遊業界就說今次政府的規定有些是加辣，加辣的原因是為什麼呢？就說早前跟政府談的時候，員工就可以自己選擇打針或者做這個新冠病毒檢測。業界都說出有些數字，大概目前只有大概 30% 的员工打了首剂疫苗而已，即是换言之，如果所有的前线员工都要接种的话，可能就有些难度了。就业界都预计大部分旅行社未必可以赶及到五一假期出团，最快可能要去到下个月才得了。到底旅游业这方面也都有个这样的安排的，大家会不会也都是想发表你意见呢？可以打来自由风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好了，这个时间里面接通了一位旅游业界的朋友，就是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的。崔定邦你好， 哦，大家好，吳安，大家好。 啊、我啱啱頭先傾咗咧，政府都咧就宣布埋咧呢個本地遊咧重啟一啲規定啊。咁啊，按照而家咁嘅規定咧，前線員工啊，全部都要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啦。咁啊，對你嘅業界嚟講咧，呢個要求難度大唔大咧？ 如果我哋而家咧要我哋全線嘅員工咧去打曬針，起碼最少打咗一針嘅話咧，其實呢一個咧，我相信而家特別我哋嘅前線同事，例如可能我哋嘅導遊啦咁樣，咁咧以至我哋嘅巴士司機，我今日都其實今個晏晝啦，我都好仔細咁問，即係問咗好多司機啊，問咗好多人，你打針未啊咁樣，咁其實真係咧，即係打咗一針嘅咧，其實都唔多嘅咁樣，咁 有幾多比例都可唔可以大概有個數？ 我呢度都有回應過大家啲查詢啦，咁我自己就問過咧，即係我自己咧，當然我呢個唔係一個好科學嘅問法啦，我係咪圍繞我身邊可能講即係廿零三十個或者我哋自己集團咧入邊我哋有嘅導遊啊咁樣，我問咗你哋打咗針未啊咁樣，咁初步睇嚟或者旅行社嘅同事啦咁樣，初步睇嚟咧，我哋應該係有咧即係三成左右嘅人咧係打咗嘅，咁主要都係咧可能係旅行社嘅老闆啊。或者一啲比較高級嘅職員啦、啊、咁樣，又或者可能係咧，即係個別嘅比較年輕嘅導遊領隊啦，咁佢就真係打咗針啦咁樣。 是阿張定邦啊，頭先我同嗰啲即係食肆嗰邊傾過啦，咁食肆嗰啲業界嘅人士佢講咧，佢哋就係佢估計咧有成八九成都打咗嘅，咁大家都為咗開業啦，即係好多時知道呢個困難啦，咁但係點解旅遊界嗰方面，如果係譬如話三成咁，就似乎真係唔係好高喎？點解咧？佢哋即係咪知道呢個復業即係都需要有呢個要求嘅咧？ OK， 嗱，就我諗個情況咁樣嘅，因為其實而家旅遊業到目前呢一刻為止啦，其實都係停頓啦，咁所以係事實亦都冇乜特別嘅誘因，就令到同事咧就話，不如我快啲打完針嘅話咧，就係、是、可以開工啦咁樣。 咁如果呢個宣布安排咗之後，呢新安排公布咗之後，會唔會就成為一個誘因啊？ 部分我都自己問過啲同事啦，喂，有本地遊可以做咯，咁樣最快聽日開始喎，咁樣不如你哋會唔會打針啊？咁樣咁咧，但因為始終本地遊咧，當然啦，本地遊其實都係一個咧生意嚟嘅，咁樣咁咧，起碼可以幫部分嘅員工提供到就業機會啦。但因為實在嗰個業務嗰個體積其實好細，咁所以咧，即係呢個我哋一路行內我哋嘅分析啦，如果我哋能夠恢復到咧跨境交通、跨境旅遊，如果我哋知道恢复跨境交通嗰个咧，即系路线图系点样走落去嘅话咧，咁呢一个咧会大啲嘅诱因， 吸引力大啲， 更加多系啦，吸引力大啲，即系呢个同市民一样啫嘛。如果你政府讲得出俾市民听啊，原来咧香港澳门嘅旅游气泡个路线图系点样嘅，咁咧即系大概几时会有嘅咁样。咁我谂好多市民系会好积极，呢个市民亦都包括咗我哋嘅从业员，即系可能会更加积极。即係去打針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啦，咁我哋業界咁其實咧，即係我自己啦，都今日咧，即係不斷去呼籲咧，即係啲同事啦，咁即係用唔同嘅方法啦，微信啦、群組啊、Facebook 都繼續咧，其實係真係要呼籲我哋嘅同事咧，係積極去打針嘅呢、這個係。 你頭先按照你咁講咧，就崔明邦即係話咧，本地遊因為嗰個業務比較細啲咧，就其實個誘因都係唔足以推動到即係你啲業界去打針啦，可唔可以咁講咧？ 可以咁理解，咁咧，因为可以参与嘅人数其实即系可以参与到呢个工作咧嘅员工数目其实唔多啊，根本上唔多，咁所以咧导致到咧即系令佢哋有诱因即系去打针咧，那个动力系细咯，咁样 系。阿崔定峰嗱，早前本地游即系放松啲啦，可以组翻团咧，其实喺第四波疫情前咧就都有做过嘅，当时你睇翻咧对你个业界嗰、那个。嗰、那個即係幫助到幾多咧？即係按照上一次個經驗咁去睇。 OK， 嗱，我記得上一次嗰陣時咧係舊年嘅啦，要翻到足足半年之前啦。舊年嘅十月中一路就大概好似係做到11月30日嘅咁樣。咁突然間有一日咧嘅深夜啦，咁就政府突然間叫停曬所有咧，即係啲活動，包括咗本地遊啦。嗰陣時係大概為期7星期啦，咁樣。咁咧其實我諗係最高峰，因為我都聽即係議會嗰邊嘅數字啦，嘅登記數字啦，咁其實講緊有登記咧，都其實係講緊幾百間旅行社啦，又可能登記咗一啲即係會搞嘅旅行團啊，咁樣。咁咧，其實真係出到團嘅數目咧，其實好坦白又唔係話真係咧，即係好大量嘅數目咯，係。 即係其實對個業界個幫助唔係好大嘅。 所以其實本地遊嗰個最大嘅作用咧，係咧令到有一啲旅行社啦，咁佢可能特別佢係有一啲客源，即係基本嘅客源嘅旅行社咧，咁其實咧就係佢有一啲辦法去做到一啲生意啦。咁咧，但因為唔係間間旅行社可能佢都有門市啊，或者佢唔係每一間旅行社，有啲旅行社可能佢特別係做咧票務比較多，或者可能係做入境團嘅咁樣。咁佢本身就冇乜香港市民嗰個客源啦，咁所以咧即係佢哋係難啲去參與咧嗰個本地旅遊咯，係。 係啊，崔定邦嗱，而家政府即係講法咧，就話即係個業界裏邊咧，即係用本地團嘅話咧，出團咧就所有嘅員工都需要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嘅。咁啊，呢啲係咪包括曬所有嘅？即係包括咗導遊啊、領隊啊，甚至司機嗰啲，都係需要打呢個疫苗針嘅。 系啊，如果咧 全部啦，系嘛？ 如果全部噶啦，导游、领队啊、司机啊，或者有随团嘅职员咧，都要咧打好针咯，系。 系，即系佢而家讲紧三十人咧，即系等于三十人呢个团里边，所有唔分边一个都要做咗呢个打针先嘅，系咪？ 系啦，总之嗰三十人入边唔系客人咧，咁即系唔系客人就即系职员啦，咁样，咁就系一定要打针噶啦，系。 系，咁但系啲司机 如果打唔到针就要做检测啦， 做检测， 同埋医凭埋嗰个咧医生嘅证明咯，系。 系，咁但系有阵时我哋会即系知道啲司机可能未必一定系个旅行社噶，咁啊点样要确保到佢都有打咗针啊，或者即系呢个要求容唔容易做得到咧？ 都难做，都系要做噶啦，咁样。咁咧，其实某程度上啦，咁巴士公司咧就唔系话每一间旅行社佢自己都有佢个巴士部嘅，绝对唔系嘅咁样。好多中小型嘅旅行社咧，佢都系靠咧，可能透过向巴士公司租车啦，就去咧即系攞个服务翻嚟啦。咁所以而家都要咧，即系确保啦。咁咧租车嘅时候啦，都需要咧去确保咧嗰个巴士司机咧，佢系咧。打咗針，或者係咧，如果佢打唔到針，咁咧佢有個醫學嘅證明啦，咁咧同埋再加埋咧一個七日內有效嘅檢測，咁啦，仲要係咧真係係撩鼻嗰一隻檢測，佢先我哋先至可以揾佢去幫我哋咧，即係提供個巴士服務咯，係。 嗱，我哋又睇翻咧，即係話政府嘅規定咧，即係員工要預約打針或者攞醫生紙啦，即係如果打針有問題嘅話，咁亦都係有啲開支嘅牽涉在內嘅。咁而家啲旅行社嘅安排會點咧？即係個員工自己負責翻啦。依個事係即係嗰個旅行社會唔會肯幫個員工負擔一部分咁樣嘅開支嘅呢方面嘅費用啊？咁。 OK。咁導遊當然，因為我哋其實旅行社同導遊之間啦，咁導遊咧佢即係咧其實 freelance 個工作嚟嘅咁樣，咁所以咧佢嗰個咧即係如果佢一啲即係個人咧，佢去嗰個身份嘅核證啦，好似例如呢啲咧去做檢測啦，其實咧應該係咧導遊自己咧去負責嘅呢個係，咁所以咧即係我哋。當然啦，我哋同導遊之間咧，其實係個夥伴，旅行社同導遊之間係夥伴啦。咁咧，即係我哋唯有可能喺人工上面去幫下佢啊，咁樣，或者可能喺我哋喺配套上面幫佢咯，係。 好啊，明白。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崔定邦。啱同佢傾嘅就係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嘅。咁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個食肆咧就放寬咗一個規定啦。咁呢個堂食咧分咗做四類嘅。咁而旅遊界裏面咧本地遊歷都係可以重新再開噶啦。咁但係有啲規定啦，主要都係鼓勵要大家要打呢個疫苗嘅。咁大家對呢啲規定有啲咩嘅意見咧？歡迎你打嚟自由風同我哋傾下嘅。電話係18723111。咁先休息一陣咧，翻嚟繼續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 common sense 呢个字 ，common sense 呢个字咧，我哋好多时候喺广东话咧都会成日用到嘅，即系我哋同人讲广东话时候涉一两个英文字咧，好多时候会讲到 common sense。咁大概意思就系咧，我哋一啲正常人咧都会知道嘅一啲嘢啦 ，OK， 就唔需要系一啲特别经过特别嘅学习啊或者经验啊而得到嘅知识嚟嘅。咁我哋。在英文呢通常呢我們的用法可以怎樣用呢比較例句大家我們可以說 Use your common sense 用一用你的 common sense 啦、okay? Use your common sense 我亦都可以說 Something is a matter of common sense 這件事呢其實呢只是一些呢是正常人都會知道的東西來的 OK So it's a matter of common sense Matter M-A-T-T-E-R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邵峰同大家倾紧咧，关于就系政府定出咗 A、B、C、D 咧四类啊，呢个堂食嘅安排嘅，咁亦都系本地游咧都可以重新开翻，咁但系都要有多嘅规定啦。咁大家对呢啲议题有兴趣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1咧，同邵峰倾下嘅。咁好啦，咁喺电话机旁边咧系接通咗听众黄先生嘅，同阿黄生倾下先。系啊，黄生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 如果我作为一个顾客啦，食肆嘅顾客。咁我嘅心态就係我会唔会即係为咗去八人食一餐或者十二人食一餐就走去打疫苗呢、我话俾你听我係唔会嘅。点解呢？因为有新一代就嚟出啦。咁我梗係有一个观望态度。我讲正常人即係正常心态我唔敢讲话全部。咁另外呢我又觉得我打咗第一针去就算我真係打第一针去食啲从业员打咗第一针就招呼我哋、第一针就个保护力又唔係提高咗好多㗎喎、要打埋第二针先至14日后㗎仲要先至提高㗎嘛提高好多㗎嘛。嗱仲有而家政府咪有个疫苗保障基金嘅。咁但係而家即係有咁多人即係就算唔係作實啦即係话冇啲專家話冇依個死咗之後都冇，即係同依個打疫苗係冇因果關係嘅，直接間接都冇。咁我有咩保障啊？即係萬一我去為咗食一餐，咁我領咗嘢，咁我即係我點樣照顧我家人啊？係咪啊？即係為己為家人都未必，即係唔會，我就一定唔會搏食一餐。走去打疫苗。 系，咁啊，黄生啊，假设啦，即系话，但系因为佢有啲婚宴，有啲嗰啲聚会嘅，即系就需要噶啦嘛。即系你要譬如话多人嘅话，咁你又会唔会咁考虑咧？即系有啲可能佢即系一定要需要出席或者一定要去嘅咁，又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下令到你都要谂谂咧？即系要打呢支防疫针。 梗系要谂谂啦，你就算主人家佢都会谅解啦，系咪？因为你为咗要出席一个婚宴而系去打。打疫苗打一隻舊的疫苗係嘛？即係唔係即係新一代都嚟緊啦。咁主人家佢即係佢都會有好多盤算嘅。咁令到可能個婚宴都會失色咯，未必有咁多親友去參加。即係仲有即係有俗語講一句啲嗰啲人咧，即係嗰啲譬如啲從嗰啲食肆嘅東主啊或者老闆，喂佢諗住喂都好麻煩啫。咁你次次咁。你員工係打肯打，但係你啲顧客打又要 check 佢 check 佢啲嗰啲證明，佢寧願有佢俗語句物食當三番算啦，保持翻原狀，真係 唔好搞咁多嘢啊！ 係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即係我就有咁嘅睇法啦。 好，唔該曬。阿黃生咧就講翻佢自己一個諗法啦，咁到底打唔打疫苗咧，即係好多人都仲要諗緊嘅嚇。咁啊唔緊要嘅，你歡迎你打嚟18723111分享下你嘅睇法。咁啊，聽眾阿何先生而家接通個自由風，我同阿何先生傾下先。係啊，何先生。 系你好，我姓何嘅。 系 啊，咁样咧就我就有四高嘅，都比较严重嘅。咁我上几日睇医生咧，医生咁佢话打得针嘅，咁就照嗰个打针嗰个说明咧，我打得嘅。咁但系咧，我自己咧就见政府嗰边咧就话乜都唔关佢事嘅，出咗事边个负责咧系嘛？根本上系你自己负责。哇，出咗事我抵你死啦！你有咁多。病你都去打咁系嘛？咁即系点样呢？咁我依家去做嘢又唔得啦，系嘛？做嘢又话你未打针啊，食嘢又话未打针啊，去旅行又话未打针啊，咁我点样处理呢？医生又话打得，咁啊，咁其实我打唔打得呢？咁同埋有只问题系边个负责呢？我请问即系边个答得到我咧？ 因为何生即系你自己而家都系唔打啦，系嘛？即系暂时决定会唔会咁啊？因为担心你自己个健康嘅时候， 应该唔打得系嘛？我四高血脂、血糖、同埋糖尿嗰啲，血压咧嗰啲，四高都咁严重，咁如果出咗事，佢话抵你死啦，咁咪仲衰系嘛？ 系好啊， 咁点样处理啊？ 明白啊，唔该晒何生。咁都系要即系征询下呢个医生嘅意见啦，即系最紧要清楚自己嘅身体状况啊。咁欢迎你打嚟18723111啊，自由风嘅电话同我哋倾下嘅。咁亦都有听众李太亦都接通咗我哋嘅。 是啊，李太你好。 主持先生，我有个问题呢，就我屋企个姐姐就想打针，咁、如果佢打针，咁如果佢有咩事，咁嘅负担系边一个噶？ 系 我哋雇主啊，定政府啊？ 呢、這个真系要等有关方面回答你先得，我都唔够胆代任何人回答你个问题。 我自己都谂好耐。我都想姐姐打，不过呢即係如果佢有咩事要我照顾佢成世嘅、我70几岁呀，我点照顾佢呀？ 明白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先啦、李太。 好，唔该晒。 唔该。係呀，咁政府都新嘅措施呢，都希望盡量呢鼓励即係啲市民去打疫苗呢，但係打疫苗亦都真係呢係好多人都要諗緊㗎，思前想后。咁最主要係健康嘅考虑啦，咁。咁自由风同大家傾緊呢个话题呢，就是、关于个食肆同埋一个出团㗎。咁我哋要先听一节嘅交通同新聞先，返嚟继续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的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现时啦，中快线封闭咗，龙尾排到近康东村。咁受到意外影响啦，东隧去港岛方向需要拣封噶。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近蓝田港铁站。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是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的意外咧清咗场啦，车龙有待消散。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喺柯达大厦。呢一节嘅交通消息报道完，我哋下一节再见。 风47.45，升1.45。中国平安85.4，升2毫。港交所488.8，跌2。盈富基金29.34，升1.8。京东集团304.6，升6.6。今日五大升幅股份：诺加斯控股、无记葵涌、宾士国际、汇能集团同埋高银金融。五大跌幅股份：中富资源、万信集团、皇冠环球集团、宏海控股同埋二元酒业。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94，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1，人民币6.484，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207，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港金报16,390，比上日收市跌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6.38美元。卖出1,767.03美元，港汇指数101.2，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糖水道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就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糖水道的慢线有坏车，但是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有待消散，现在龙尾都去到近维园道。反方向东区走廊去中环近糖水道一段交通都是比较繁忙。隧道情况，其他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交通繁忙，龙尾在东港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就比较挤塞了，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接近 Megabox， 就是东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北拱街，新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温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是欣怡花园。

安排上面都放宽咗嘅、按照呢个宗教聚会咧，就喺呢个疫苗气泡之下咧，就只要满16岁咧，参与者接种过最少一剂嘅新冠病毒疫苗咧，宗教场所就可以容许人数咧由30%咧放宽到50%嘅。咁室外咧更加可以放宽去到100% 添。咁疫苗气泡之后咧，婚礼嘅群组聚集上限咧就由呢个20人咧放宽至室内50人，同埋室外咧就系100人嘅。咁呢啲措施咧，当然都好咗啲啦吓，因为起码你可以搞啲活动啊，同埋结婚咧有好多人之前，因为啲限制太严咧，好多都改期啊，甚至延期啊等等啊咁。咁而家放宽咗啦，咁到底大家对呢啲措施咧系咪欢迎咧？咁就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咁啊先同阿洪伟文倾下先啦。洪伟文，你觉得喺啲宗教啊同埋啲婚礼嘅放宽咗之后咧，咁其实政府都系主要系想鼓励打疫苗啦吓，咁都系有咁嘅前提之下咧，就可以放宽啲措施嘅。咁你觉得呢啲咁样嘅诱因啊，足唔足够咧？其实， 足唔足够真系唔知道。我哋其实好奇怪，我哋嗰、那个即系疫苗嗰个注射率系好低嘅，即系你如果睇翻同欧美国家比，我哋都好低。 哦，差好远啊！ 咁即系香港人就可能觉得冇压力啦。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即欧美因为它疫情严重，所以反而大家一会打就个个去打这样。但是即我觉得值得忧虑的就是说，如果一路都是这样，那你几时才恢复正常呢？你始终都需要有一个足够的数量的人打了疫苗，才真的去达到那个群体免疫的嘛。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来的。我一路都支持咧，就係政府應該用誘因嘅，因為你冇得逼啊嘛，係嘛？你冇得立法，咁仲有啲人可能佢嗰個身體狀況有限制咁樣。咁但係我哋都唔係要求所有人100% 打疫苗嘅啫，群體免疫嗰個要求好似70%，雖然我唔知佢哋點計出嚟啊，但係即 係七成咗啦， 七成左右啦。咁個情就我諗而家點都好，就首先政府放寬呢件事係比之前係肯定係寬咗噶嘛。咁不過寬佢有個條件就是個 bubble 咁我覺得可以理解嘅。咁至於你個科學根據究竟係50人、60人、20人呢啲，我真係唔知 道。係。 咁同埋我見到有個報道就係、是、如果佢喺宗教場所舉行婚禮，咁究竟係婚禮定係宗教？咁呢個 係啊係啊，呢、這個報道裏面咧就我哋見到幾個地方都引用咗啊聖公會教省嘅秘書長啊管浩明咧，就話咧就擔心，佢就話擔心執行嘅情況啦。咁就係、是、真係唔知道咧，到底宗教場所辦婚禮係應該採用宗教活動嘅標準咧，還是婚禮嘅標準咧？咁呢啲都係即係我諗有需要政府再做多啲解釋嘅。咁根據管浩明嘅講法咧，佢覺得政府其實都仲未向宗教界咧解説呢個措施啊，一啲細節。咁的確係需要做一啲即係我諗要即係個所謂解説嘅功夫啦。咁亦都好似正如洪文你頭先講咧，其實打針嗰度香港係真係好低嘅，偏低啊。咁因為我睇到譬如以色列就係第一個，咁都係打得好，即係個比率好高啦。英國都唔錯啦，咁係睇到個成效嘅。 你睇到英國嗰、那個 睇到 個 成效 非常之明顯。 咁就算美國其實都係有好轉到，因為美國其實接種嘅比率都算高嘅，咁係真係放緩咗。但係咧，嗱我哋譬如話今日咁嘅第一節裏面咧，我哋講到譬如食肆或者旅遊業嗰啲咧，都有啲聽眾嘅電話打嚟咧，其實佢都係擔心，即係話咧打疫苗之後咧，真係個反應或者後果會係點？咁因為我哋都見到不時有啲咁樣嘅消息啦，就係講翻譬如有啲人接種咗之後，真係出咗事嘅。咁到底點辦咧？咁呢個我諗係咪政府應該需要做多少少再解釋？或者甚至令啲人比较明白吓，点样评估自己个影响啊、承受力啊等等啦。 嗱，即系评估影响承受力呢个，其实就唔系政府去做嘅吓。 专家啦，或者佢 即 系 甚至乎都唔系，我觉得都唔系专家添，因为其实个人嘅一个 judgement 嚟嘅。你当然可以问专家，但系我相信你问专家，大部分同你讲系应该打嘅。吓，即系我。唔系医学嘅专家，不过我系一个学习历史嘅学生，系咪？咁我哋睇翻人类历史上对抗呢啲病毒性嘅传染病咧，一路都系靠疫苗嘅。我哋过去嘅小儿麻痹，系嘛？我哋嘅天花，即系呢啲其实你话嗰啲疫苗有冇副作用？我真系唔知啊。即系而家已经冇咗天花呢样嘢啦，系嘛？但系细个种牛痘咁，咁、那个问题就系、是、用疫苗去对抗病毒性传染病呢样嘢系一个行之有效 proven 嘅一个，有冇人会因为咁而受到损害？可能会有少部分，但系对于整个 人類社會嚟講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做法嚟嘅。 嗯， 係嘛？即係我諗，即係大家要諗呢樣嘢咯。咁當然啦，你即係當然啦，命係自己嘅，所以大家一定要都要衡量啦。咁但係事實上，而家我哋都未有任何嘅統計學上嘅證據去指明咧，喺香港發生嘅嗰啲去世嘅人咧，係同佢打疫苗係有關係嘅。 嗯，得啦，但系一波疫苗咧有啲唔同嘅，因为咧即系始终个时间系短啊，因为你知开发嘅时间咧，你头先讲嘅好多咧，其实都系经过咗好长嘅时间开发啦、研究啦，咁同埋而家咧，大家留意一下，即系每一次用嘅咧都系叫紧急使用授权你，即系话差唔多系冇乜办法啦，紧急状态之后咧就你打住先啦，咁所以好多人都谂系真系的确有担心嘅，咁啊嗱，但系我哋嘅讨论咧，暂时不如先要打住先啦，温慧文，因为咧我哋接通咗咧就有位教会嘅嘉宾咧同我哋。傾一傾嘅關於今次裏邊咧對啲宗教場所嘅限制放寬咗嘅情況嘅，咁我哋電話機旁邊啊請嚟咗咧就係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副總幹事蒲錦昌牧師嘅，係啊，蒲牧師你好， 係你好， 係啊，你好，係啊。你好，你好，系啊，我哋啱啱倾紧咧，就系讲翻即系关于政府都讲咗啲宗教聚集人数上限咧就放宽咗啦。咁啊，你自己觉得呢个放宽咗咧，对你哋即系主持一啲譬如话宗教仪式啊，或者系等等嗰啲咧，系咪有啲帮助咧？你觉得？ 系嗱，我唔系代表我个会发言啦，而系即系就我所观察啦，一般教会嘅情况啦吓。其实有疫情到依家咧。曾經都放寬過，有段時間緊咗，後尾放寬過一半嘅。 嗯 大家都記得啦。咁後來就又停咗，然後咧再開翻咧就係30%。 嗯。 咁依家咧就話可以放寬到50%。 嗯。 放寬到50%係好嘅，但係如果咧要打咗針，第一針咧最少係嚇。然后先入到场嘅话咧，就构成一个好大嘅问题啦。 嗯， 因为点解咧？依家咧打咗针嘅人约莫啦，即系香港人口嘅1/5到啦，系咪？ 嗯，冇咁多啊， 冇咁多 系 十几个 percent。 之后当佢有1/5。好啦，你如果依家俾30%人入啊嘛， 嗯， 咁你教会平时已经有30%嘅人咯， 嗯， 你依家俾50%，但系咧。你80%人冇打針嘅，你嗰80%人根本入唔到嚟，咁咪得翻20%。咁啊，做乜要搞到咁多手續，然後即係令到打咗針嘅人入到咁，然後80%嘅人就喺出邊咁。咁點會做咧？ 係 咪？ 阿胡錦昌啊，但係呢啲政策咧，即係包括啲食肆嗰度係啦，即係睇嚟都係即係政府即係想推動，即係希望鼓勵咧，或者一個叫誘因啦，多啲人去接種呢個疫苗啦。咁如果你覺得係即係政府係出於咁樣，即係話咧，如果你接種啦，咁跟住咧，你就去啲咁樣做宗教崇拜等等咧，都方便啲嘅。咁有冇呢個誘因作用發揮到咧？你覺得？ 發揮唔到咯，因為嗱，除咗呢個問題之外咧，就係我哋同食肆有唔同嘅。 嗯， 亦只系啲人陆续嚟，亦都有人走，起身走，系咪？ 嗯， 教会咧系一个短时间，一班人一齐嚟到教会，即系一个好短时间。咁你要用好短嘅时间嚟到俾晒啲人进场，系咪？ 嗯， 啊，咁你点样控制咧？即系你又要逐个检查，系咪？ 嗯， 咁仲有咧就系、是其实教会我哋好多都唔系好多工作人员咋吓。 嗯。 好多都系咧靠啲教友义工嚟帮手。 嗯， 咁啲教友义工最近已经觉得咧系即系都几困难啦，因为你又要填表啊，又要车岗针最能啊等等啦咁。咁、有啲教友已经话：哎呀，咁我唔做义工咯咁，因为咧、又要得失其他教友咁。 嗯， 咁你依家仲有咁多手续，咁咪更加容易引起教友之间嘅冲突，系咪？ 嗯， 咁更加唔敢做啊，因为。是很难的，如果你说又要控制人流、又要做这么多手续，然后你先给多个20%，是不是、而且呢你不是真的多20%、因为有很多人是不入到场的嘛、是不是、入不到场的人他又会怪教会，就是为什么你不给我入来呢、我上个礼拜都还可以回、30% 的时候、好了，你下个礼拜你说哎呀不好意思了，你未打针你不入得来了， 嗯， 咪变咗，即 真係好難搞咯。對教會嚟講係好難用咁嘅方式嚟到即係安排同埋拒絕啲教友入嚟嘅咁。 即係你講嘅難，其中一個就係話，即係因為而家今次嗰個放寬咗咧，就需要都係參與嘅市民要打針啊嘛。就係講緊嗰個即係係咪檢測到佢係咪真係有打到針咧？即、就、係、是、要每一個咁嘅環節裏邊執行嘅時候，係嘛？執行嘅時候有啲困難，即係對你嚟講。 係啊。 咁系啊，陶锦昌啊，咁啊，关于嗰啲婚礼嘅安排，你又觉得系点样嘅咧？因为而家都有个讲法，到底譬如你婚礼安排，你用咩嘅仪式，系按照宗教活动嘅标准啦，有阵时婚礼嘅准则，呢啲你问题，你哋搞清楚未噶？其实， 我又冇太留意啦，因为我就唔系喺个堂里面工作嘅噶。我净系知道咧，就系、是、嗱，之前咧就系、是、有限制人数啦，系嘛吓？之后应该都有嘅，不过好似个放宽都系如果。是点啊？我唔系好记得系咪又同打针咪有一定关 系 咧？咁 系婚礼嗰度咧就上限就放宽咗啦个人数嗰度。 sorry， 我想讲一讲咧嗱，其实咧依家学校都复课啦，系咪有？即虽然唔系全部，都有三分之二啊嘛。其实你嗰度都几百人噶。你球场系咪俾一半人先？使唔使要佢有针纸先唔使噶嘛？依家。即之前嗰个政策已经俾咗呢啲噶啦嘛，系咪？咁点解宗教场所又唔得咧？一半又唔得咧？一半又要有人打咗针先得咧？即唔系几公道咯？觉得吓。系咪因为即宗教聚会其实就冇乜经济价值嘅咁所以即就唔需要考虑啦。但请大家谂下，其实好多人咧系需要朋友同埋需要关怀嘅吓。即前嗰排先有一个命案咧，就系、是。一个伯伯咧就杀死咗佢太太啦，咁然后再自杀啦，咁点解？因为佢接触唔到其他人，因为佢自己一个照顾好辛苦。当然后来佢个仔都帮手，系结果都即系出咗呢件事啦，咁系非常令人即系伤痛嘅咁吓。如果人同人能够即系政府放宽啲，可以多啲接触嘅话咧，其实呢啲事情可能系都可以减少嘅。 系啊，蒲金昌啊，你头先提到，即系个宗教聚会里边咧，亦都有啲人咁嘅睇法嘅，因为咧就聚会嘅时候可能会唱诗啊，亦都可能有啲其他活动，譬如诶领圣餐啊，咁等等啦，即系话都系有啲风险嘅，咁所以咧就可能咧嗰、那个规管咧就会严格啲咁样。你觉得呢、這个咁嘅理由又可唔可以，即系对你嚟讲可唔可以接受咧？ 哦，呢、這个就其实系可以调节嘅，我都知道有啲教会咧。佢係選擇唔唱詩嘅，即係淨係聽嘅啫，咁就喺心裏面默默唱啦，上帝都知道啦，咁咁所以唔一定要唱出口，都唔係一個問題咁嚇。咁有啲教會我知道咧，佢領聖餐嘅方式咧，就係、是、照樣儀式照舉行，不過你帶翻屋企食，亦都有，我都有知道又係咁，咁所以。是不是有得变通呢？其实不同教会亦都有不同的措施来到防范或者避免个感染咯。 是蒲金昌，听你这样说，会不会是你觉得即使政府现在放松了呢，咁按照你頭先咁講，可能個難度好大。咁會唔會係譬如話你所屬嘅教會或者其他你所知道嘅教會，即係呢啲朋友咧，都未必一定會按足呢個新嘅規定去做，會唔會啊？ 嗱，因為除非你話你唔打針，直情唔俾你任何嘅崇拜嚇。如果佢仍然可以，我知道應該仍然可以啦，30%啊嘛。 係。 咁我估咧，多數或者應該講，即係絕大多數啦，我估都佢哋都未必會即係叫做係跟從今次嗰個規定，就係要檢查有即係打咗針然後進場呢個嘅方式咯。 咁你觉得譬如话，如果要做一个选择嘅话咧，譬如话你会唔会觉得宁愿系继续维持翻30%人数算啦？即系我唔即系觉得，即系如果按照新嘅规定咧，反而难度仲更加大添，会唔会系咁样嘅选择咧？ 我同嗰一啲牧师啊，因为啱啱呢个政策出咗啦吓，同嗰一啲牧师、一啲传道嘅朋友经过下咧，似乎。即係普遍，我暫時就冇聽到邊個話佢會跟呢個政策嚟到係執行咁咯嚇，因為實在冇乜着數啊， 冇乜着數， 即係唔會提高咗啲教友進場，而且亦都執行起上嚟有好多即係細節上面嘅困難啦咁。 其实政府而家好多措施都系希望能够鼓励啲市民，即系真系愿意接受，即系要打疫苗啦。咁譬如话呢个新嘅措施，其实都系有咁嘅含义喺度嘅。咁其实教会喺呢件事里边咧，会唔会系即系做一个角色会点咧？会唔会都配合政府里边咧？即系话作为一个诱因，希望啊鼓励你多啲参加教会聚会，咁不如你打针啦，咁样顺便做埋呢个鼓励佢打针呢个咁样嘅做法，有冇咁样教会里面即系有冇讨论过，或者会唔会咁做噶？ 当然，如果适合打针嘅去打针，当然系好嘅，即系对防疫有帮助啦。咁吓，咁但系即系两样嘢可能就即系未必需要连你关系上嚟啦。咁 系咁，同埋政府有冇同你哋接触过？有冇同你解释翻呢个今次个新嘅措施咧？个安排具体会系点？或者你觉得有冇需要即系再请政府嘅负责官员同你解释下，到底新嘅规则执行嘅时候点做啊？等等，有冇咁嘅需要？你觉得？ 我谂因为都咁多唔同嘅团体啦，就而且其实基督教都系有好多宗派噶嘛，咁所以我谂可能都系唔容易啦，即系。接觸咁多唔同嘅團體，咁所以通過呢啲傳媒咧，其實都知道嘅政策係點嘅。不過你話即係有冇幫助咧？可能就今次就真係應該冇乜幫助啦。咁倒不如其實簡單啲就係提高到翻一半咪得咯。咁 係好啊，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蒲錦昌牧師。 係好，多謝你。 系啱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嘅副总干事蒲锦昌牧师咁讲紧嘅咧，就政府咧就都放宽咗啲宗教聚会嘅限制，咁但系咧亦都系要求即系接种呢个疫苗啦。咁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同佢问，我哋不如倾埋头先我哋都讲开啦吓，即系打疫苗嗰样嘢嘅规定。你觉得如果而家政府仲值唔值得再谂多一啲嘅诱因咧？即系除咗而家啱公布咗啲食肆嘅放宽等等之外嘅， 值得嘅。咁同埋我谂过境嗰个系一个好重要。即系我知 同内地嗰、 同内地嗰、即系因为确实嗰个系需求系好大嘅，同埋个影响都好大嘅，去唔到个客，你唔食，你唔去食肆，你可以叫外卖，但系你间厂喺上边，你上唔到去，或者你个工作喺上边，你上唔到去咧，咁就对于你嘅生计系有问题噶嘛。 而家啲人会通常点办咧？即系如果真系喺上面有生意， 我有好多朋友系唔翻嚟噶啦， 即系上咗内地， 上咗去由旧年三月到而家未翻过嚟。我有个朋友，咁有啲旧年七月上去唔翻过嚟，咁我亦都有啲朋友想去上去五个月、六个月先再翻嚟一次咁，咁但系就老婆仔女嗰啲喺晒香港啊，咁又系两地隔分隔咁样咯。咁但系佢话翻佢唔想去，佢公司唔掂，咁佢更加大镬啦，咁所以佢咪要上去咯。 系，即系翻内地，我谂呢个系其中一个诱因啊嘛，应该讲 系。系啊，我觉得系大诱因嚟嘅。 系啊，咁自由风而家倾紧嘅就系关于政府咧，就陆续有啲措施都开放紧噶啦。咁大家想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我先听下新闻先。 食业更加苛刻，预计最多只能够做到大约5%嘅生意。审计处发表的报告发现，2277名获入警署委任的婚姻监理人之中，有34人并非持执业证书的律师或者公证人。入境处说会同香港律师会和香港国际公证人协会探讨改善现行机制。婚姻监理人刘建仪估计有监理人忘记续期执业证书，他说根据婚姻条例，婚姻监理人的委任有瑕疵，不会影响婚姻是否有效。天气方面，低压槽正横过广东沿岸地区，并且为那个地区带来骤雨，预测多云，今晚和明天早间中有骤雨，明天日间天色好转，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是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同你跟进翻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啦，而家龙尾啦，系排到去上桥位。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系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上香道。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而家九龙入口啦，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一路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星辉豪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啦，车龙系排到去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而家观塘道近住彩虹交汇处嗰一段咧系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二道。另外，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就排到去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桥面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接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咧，龙尾排到近城门隧道公路去到美林村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仲系比较车多繁忙啦，龙尾喺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检测承办商华大基因怀疑话令到新冠病毒的样本受污染，出现了假阳性。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在酒店里面采样，有很多假阴性的话，可能有变种病毒的个案漏了入去社区。有多宗个案的检疫酒店强制检测，可能你都会执得翻一部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翻嚟，啱啱我哋傾緊咧，就關於咧就婚禮同埋啲宗教聚集嘅宗教聚會嘅人數咧上限咧都放寬咗嘅。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電話機旁邊我有位聽眾啊，劉先生咧接通咗嘅。劉先生你好， 你好啊， 係啊，請講。 係啊，我都想講講關於譬如如果教會聚會啊， 嗯。 是啊，因为平时我都会有翻教会嘅，但係都而家可能出嚟做嘢所以少翻咗。但係我都想讲翻，如果由于个疫情呢，我觉得应该都减少人数係好应该，唔係话刚才牧师所讲政府做得啱与唔啱嘅问题囉。因为较早前都有啲道教嘅道观发生个传染得好犀利啦，咁所以唔好到后悔发生咗事先至嚟后悔咯。 系，即系你觉得应该譬如维持翻三成咁就算啦，即系唔需要特别增加嗰个人数。 其实信仰嘅嘢，有心嘅你喺边度都一样嘅啫。 系。 但系刚才所讲牧师佢话啲朋友或者一啲教友嘅心灵上的联谊呢，其实你平时你都可以约埋几个朋友出来都可以联谊啦。 是明白。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刘先生。 咁啊，到底呢個咁嘅放寬咧，就對宗教界嚟講咧，就佢哋仲話要即係研究下啦，或者即係想政府或者係咪同佢多啲溝通咧咁。咁我哋呢個話題咧，暫時要傾到呢度啦。咁咧就跟住嚟咧，我想傾下另一個咧，即係都係關於疫情之下嘅。咁咧就係話咧，政府咧就一路大家都要我哋頭先傾嘅題目裏邊咧，都係講緊要注射疫苗啦。咁但係咧，亦都有陣時有啲措施咧，就係話咧，就你可能得到醫生嘅證明咧，就可以出示個證明咧，就唔需要即係話一定要打針咁樣。咁咧就条件，即系政府呢个条件之后咧，就变咗啲医生里边咧就要负责，即系承担呢个都部分呢个把关啦，即系可以咁讲。咁咧就有啲报道嘅讲法咧，就有啲私家医生就话咧，政府咧就并冇任何嘅指引咧，就完全靠医生咧自己去判断嘅啫，即系话到底一个譬如公司嘅员工咧，适唔适合去打呢啲咁样嘅针啊，咁样咧咁。咁啊，到底呢个把关嘅作用对啲医生嚟讲咧，又有冇压力嘅咧？咁因为呢个医生嘅证明咧，就好多。譬如剛才我講到食肆的時候都是，有些員工如果他自己做得真的擔心的話，就可以不打都可以的。大家對這個話題又有沒有你的意見呢？可以打來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到呢個時間裏邊咧，就請嚟咗一位醫生咧，就係家庭醫生啊鄭志文咧，同佢傾一傾咧，到底醫生咧就要守住呢個門啦嚇，即係到一個判斷嘅時候咧，就會唔會遇到啲咩問題咧咁？阿鄭志文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啊，我啱就傾緊啦，咁咧就因為而家政府咧就一路希望鼓勵市民多啲打針啦，咁但如果要唔打嘅話咧，就要去揾醫生，即係可能要證明啊，或者要做一個咁樣嘅，可能要豁免嘅時候，可能要寫個醫生紙俾佢噶啦。咁即係你哋自己個行家，你哋裏邊咧，譬如你作為做醫生嗰啲咧，覺得呢、這個處理有冇難度啊？或者你哋覺得如果真係有人去揾你哋咧，要求去寫呢啲醫生紙嘅時候咧，嗰、那個判斷啊？容唔容易嘅咧，或者政府而家俾你嘅指引清唔清楚咧？ 嗱，其實我自己睇咧，就即係我哋要做呢啲證明咧，其實每日都做緊噶啦。嗱，譬如病假紙都係一啲需要我哋有判斷，然之後有個證明啊，俾個法律文件佢。咁對於譬如話打唔打得疫苗個判決咧，其實都唔係好難。我覺得最大問題其實係管理嚟睇個病人佢嗰個期望啊。因為本身佢可能而家。即系无端端就有一个系政府有个咁嘅要求，咁变咗佢对同份工有关，咁佢自己可能个意愿未必想打先至嚟揾个医生去再判决啦。咁、但系变咗个医生好多时睇咗之后，因为其实咧老实讲，佢疫苗嗰个话，所以绝对不能打或者系不适合疫苗咧，其实佢个范围好窄嘅，咁、所以变咗好大机会个病人嚟到咧。咁佢同佢个期望有个落差，医生话俾你听，啊你原来打得疫苗嘅，我唔可以写个证明俾你。本身呢个其实一个好消息嚟嘅，因为我自己我系觉得疫苗系 OK 嘅嘢嚟，我自己都有打，咁有个预防。咁如果你话唔打得，其实坏消息啦。咁、我讲个好消息俾你听，你可以去打疫苗有预防力啦。咁就个问题，个病人佢唔会满意吓，好大机会佢就同医生解释啊，或者投诉啊咁。咁当然我哋亦都会详细问翻佢病历同埋做检查，真系唔适合嘅，我哋亦都会写个证明系唔适合咯。 因为管理期望，即系意思你要大概知道下嗰个病人其实点谂啊，系咪咁讲咧？ 我即系佢会讲俾我听佢点谂啊。我嘅意思系， 但系依个客观嘅判断系都系要你做嘅，系咪咧？ 是啦，咁但係譬如政府有啲宣传有啲教育或者有啲指引讲咗大约咩人係唔適合打，咁即係佢自己心中有数先，就唔係譬如可能有啲人，其实我而家自己见到最多嘅就係年纪、即係好多人佢嚟睇医生初步嚟睇其实佢自己想打嘅。或者屋企人想去打嘅即係佢想有保护力。但佢譬如我70岁以上，其实佢自己就好担心。我咁嘅年纪系咪适合打咧？即系其实年纪本身唔系一个即系所谓 contraindication 不能打针的原因咁啊。咁所以好多时佢自己会要有啲谂法，咁但系佢系即系有一套嘅资料先至去医生度，就可能会简单啲啦。 咁啊，郑志文啊，你最近呢段时间里边多唔多咗啲病人去问你关于打针呢个问题噶？ 多。不过其实佢哋就想问自己适唔适合打，咁、大部分其实佢哋想打，因为佢政府个要求琴晚先出啫，咁大家唔系呢个谂法，好多人就系其实佢想打针，但系佢第一佢个资料好复杂，佢未必能够理解得到，就想问一问医生。 第二嚟讲咧，就系佢担心自己嘅身体受唔受得，即系尤其是初期少啲嘅，但系出咗有一啲即系可能相关。即係接種疫苗後出現嘅問題，譬如有啲死亡個案，咁大家好擔心啦。多數就話阿仔叫我嚟驗下身先，或者問咗醫生自己意見先，咁我哋都會同佢做一啲澄清先咯。 咁鄭志文啊，你哋作為即係醫生咧個專業嘅判斷咧，其實通常譬如嗰個病人去問你啦，你頭先講話都要管理期望啊，咁但係亦都要有啲客觀根據噶嘛。其實一般嚟講，譬如個醫生主要係睇啲咩嘅標準啊，或者譬如話睇啲咩嘅記錄咧，去俾依個咁樣嘅建議佢嘅咧。 嗱，我哋首先會參考一啲即係發出譬如政府啊，或者係衛生防護中心嘅指引啦、啊，咁亦都會睇一睇，譬如外國有啲乜嘢經驗啊案例去睇。譬如如果新冠疫苗咧，最緊要唔打得咧，就係佢對佢個成分敏感。 嗯， 咁就譬如佢之前曾經接種過其他疫苗係有好嚴重嘅敏感反應，需要住院啊，或者要用到腎上腺素啊，咁嘅情況，咁可能唔適合啦。咁可能要再進一步深化去睇啦。咁另外有啲人有啲即係唔係好澄清嘅敏感，特別係譬如出風爛淚啊，或者係引致皮膚潰爛得緊要啊，喉嚨腫脹啊，或者氣促啊嗰啲，佢自己未必知道係咩嘢，但係如果出現多過一次，我哋都會好小心。咁呢啲主要就係咁，另外有啲譬如比較嚴重病患癌症啊，用緊類固醇藥啊，或者有一啲特殊嘅化療啊、免疫療法，我哋會小心啦。免疫系統疾病嘅人，譬如紅斑狼瘡啊類嗰啲，我哋會小心啦。咁但係一般而家咧，就推廣到新冠疫苗咧，要留意譬如代謝綜合症咧，呢、這個就比較難搞少少。即係包括咗譬如係血壓高、血脂高。或者是血糖高，呢啲其实是心脏风险指标啦。咁呢个其实又冇乜好明確嘅指引。咁但係一般嚟讲，如果我哋担心佢係心脏病嘅风险高，或者未澄清，或者呢啲数据未受控制嘅，我哋都会叫佢 hold 一 hold。譬如睇清楚啲数字啊，同埋即係再睇下使唔使个治疗嗰度完善化啲，先至再去打针囉。 咁係啊，鄭志文，你作為醫生啦，譬如話一般如果啲病有個病人去問你咧，咁你會唔會都鼓勵叫佢，譬如嗌你去做一個體檢先啦？你譬如話起碼 check 咗某啲嘢，有啲指標有個報告俾翻你啦，咁你先至去決定啦。咁你會唔會建議佢哋去做一個咁樣嘅身體檢查先至去俾一個報告你睇，睇完之後先至嚟去俾個意見，到底應唔應該注射一個疫苗咧？咁？ 大部分我都唔会需要佢去做跟进检查，不过就会问一 set 头先嘅问题。 是 因为所谓检查，好多人以为我哋要抽佢血做个心电图， 是 但其实系一啲问卷类型嘅问题，其实都系一啲即系好有效嘅工具。譬如今日嘅经验啊，有位27岁嘅女士，佢担心自己个心脏承唔承受到打针。咁其实好简单，你问佢冇咁嘅记录啊，佢运动跑长跑都得啊。咁其实嗰个风险好低啦，咁佢亦都混淆咗啲阿斯利康疫苗同埋而家我哋香港嘅疫苗个血栓风险，咁所以其实由简单嘅问症检查量血压同埋讲解都应付到大部分，咁但系如果佢本身我原来真系譬如已经50岁以上，我10年冇验过身，血压又窄界，咁好明显就要跟进啦，呢啲要做进一步嘅检查。 咁按照你同啲病人倾嗰个印象咧，你觉得香港人而家对于啲病疫苗嘅分别啊，到底应唔应该打等等嗰啲基本嘅知识咧，够唔够啊？其实， 唔够，因为好多咧，其实佢都即系仲系停留喺话打啲嘢落个身唔好。嗰一啲即係最原始嘅懷疑嗰度嘅嚇，咁呢個其實唔可以怪責，因為點解咧？我哋唔知點解個即係文化係咁樣樣嘅，因為每年個流感針其實都講到口水都乾咧，都係有幾大部分嘅人係唔去接種嘅。咁即係對於針唔知點解大家有個 反感 喺度，係啦係啦。咁呢個又唔可以用純粹即係去懲罰啊、強迫啊嗰啲方法嘅，即係如果唔係你擺咗佢對立面，好似而家咁樣咧，大家好似調轉咗咁，喂，我點樣有個辦法去攞張證明咧？其實唔係啊，你不如諗下點解其實可以打針咪仲好，即係變咗嗰個大家個思維就會去咗一個，即係我覺得係錯嘅方向咯。 嗯，鄭志文，你作為醫生或者譬如話你嘅醫學界即係個圈子裏邊咧，譬如我俾咗個意見，咁如果但係到時候咧嚇，即係萬一啊，真係如果有出咗事嘅話咧，嗰個責任嘅問題，你擔唔擔心嘅，或者會唔會到底嗰個責任嘅風險有幾大咧？你擔唔擔心啊？ 我自己就唔擔心嘅，因為好多時醫生都要做呢啲咁樣嘅證明或者係決定啦。咁最緊要第一咧就講解得清楚啦，同埋有一樣嘢叫做係 justify 即係你可以解釋得到你點樣咁做，即係我有根有據，我唔係話去即係捉啲字粒細細字啊，有啲乜嘢係好細嘅研究，你去都要識得答，唔係。但係我哋基於即係一啲大腦嘅知識，同埋我哋解釋得到點解呢個病人我咁樣去同佢講。讲点解咁样去判决？咁其实大部分都即系接受得到嘅。我哋嗰啲医务委员会唔会话真系吹毛求疵咁乱去告啲医生，所以唔使惊。 嗯，咁但系你嘅印象咧，郑志文一般嚟讲咧，市民系咪对打针都仲有抗拒咧？ 有啊，因为即系。其實開手都好啲嘅，但係咁啱算就有一啲，我覺得係有啲 hiccup 就有啲阻滯，譬如又即係出咗一啲死亡事件啊，或者有時啲數據又唔係好齊啊，即係變咗我哋唔可以全程投入咁話你打啦，毫無保留，即係自己心底其實都真係有少少保留，呢個係老實講嘅。咁但係始終喺一個即係新嘅技術。即係一個即係進化中嘅情況之下，咁始終都要揀嘅。咁譬如我自己揀，咁咪打咯。咁但係蘇花而家都未有事。 嗯，係。咁另外亦都有話，局方提供咗啲即係範本嘅。咁你認為呢啲咁嘅有冇咩資訊？即係你覺得係提供到俾你哋嘅咧？ 至少佢有個說法，大家有個根據啦。咁但係個範本其實都相當之空泛嘅。我睇咗落去，我都見過。咁就同我頭先講嘅差唔多啦。即係譬如所謂啲指引，佢其實都要有根據。譬如你啲代謝綜合症點解唔打得咧？係驚佢譬如心臟病有問題。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根本就話個疫苗同心臟病冇關。咁所以有時病人問翻轉頭，邏輯上我哋又好難解釋，就唯有話即係佢身體驚唔驚係受唔到啊，或者有時疫苗嘅反應可能始終對嚴重病患係一個負荷啊，身體嘅承受力啊，即係嗰類比較即係籠統少少嘅説法去解釋咯。 嗯，頭先你都有提過咧，即係到底啲人一般對呢啲疫苗認識有幾多嘅問題啦？其實喺個公眾教育嗰方面，係咪你覺得仲需要做啲功夫啲咧？ 呢個一定要長時間咁做嘅，因為始終喺唔同場合，你有時即係我哋話叫硬銷嘅方法未必得啦，即係有時你寧願係真係講咗出嚟，係有啲乜嘢顧慮，咁比較深入少少同佢討論。承認咗有個顧慮先，即係大家真係驚出事嘅，你唔好即刻話冇事嘅。首先佢驚出咩事，係真係有人出事，不過個機率好細啊。咁唔係乜嘢都話冇嘅，包搞掂，咁又好難嘅。即係好多時我自己認咗，我自己都擔心，不過我揀咗去打。咁大家個受落程度就好啲咯，就啲病人就會問 放心啲啦。 唔係，同埋你打咗幾耐啊？咁啊，係好得意。佢就我打咗一個禮拜啦。咁佢仲生勾勾，放心 幾好啊，就放心啲啊。 係咁樣樣咯。咁大家其實有個顧慮係正常啊，我覺得係。 嗯，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鄭志文。 好。 系啱同佢倾咧，就系家庭医生嘅郑志文咧，讲开呢个打疫苗噶。咁洪文，我知道你啊打咗噶啦。咁你事前你有冇去咨询个医生，或者觉得系咪需要问咗医生？ 我冇， 你会放心啲啦。 就当然我其实有问过啲医生朋友嘅，咁大概知道啦。咁当日打之前嗰、那个我唔知道其实系医生定护士嗰、那个，因为即系工作人员都有问帮我量血压啦。咁亦都问一啲病史嘅。咁我當時都係聽到就話，如果你係血壓控制得唔好，或者血糖控制得唔好，佢都建議你唔好打住嘅。同埋如果哮喘啊，或者係有一啲即係敏感嘅病史啊咁樣啦。咁我覺得小心係永遠冇錯嘅，係嘛？咁但係個衡量就係咁，我諗而家香港個問題就因為我哋疫情又唔係真係咁嚴重。所以大家就覺得，咦咁？ 好似啊， 可 以 睇多陣先啦，係啦，睇多陣先啦，咁。咁你見到其他地方人哋搶住打嘅，冇疫苗咧仲鼓噪嘅係嘛？仲即係啲問責嘅政府點解我哋冇疫苗啊？嗰啲咁嘅嘢，永遠都係咁啦。即係我諗人類個歷史都係咁樣。我頭先覺得鄭醫生講得好好啦，即係佢其實嗰個專業判斷唔係真係咁難嘅。佢難就難在話 我個嗰、那個病人或者唔係病人咧，即係睇醫生嗰個人，佢冇病嘅，但係佢就唔想打，佢想醫生話佢證明佢唔打得咁。咁醫生又專業上又唔可以做出呢個判斷，咁樣有期望。呢、這個我諗係要透過教育啦，同埋等大家知道，即係我諗而家提供係誘因咯。其實當然啦，食肆員工呢個確實係一個問題嘅，因為如果影響佢生計。咁即係佢係咪可以？我唔知啊，調去一啲唔需要做呢啲嘅職位或者點樣啦。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問題，因為我有啲我哋都知道有啲食肆咧，佢黃店都唔係做開婚宴啊，即係大型筵席又唔會開到好夜嗰啲咧。佢又乾脆算啦，我都係食 B 餐啊。咁我都有個朋友都係咁嘅樣，係 A、B、C、D 餐啦嚇。即係呢個我哋都可以理解嘅。咁、但係即係。教育的工作呢，我觉得我见到电视有卖广告的，是不是？咁但係电视卖广告其实以前有好多你流感针都有叫人打啦，是不是？都係冇人打啦。咁总之大家觉得即係难听讲针唔吉到肉，你就觉得心存侥幸。咁但係呢个就其实好危险嘅，即係你又咁諗，個個都咁諗啦，最後件事就唔會斷尾咯。 係啊，咁我依個傾依個話題咧，講緊依個開嘅疫苗啊，咁啊醫生嘅證明啊，應該要點開發咧？咁正如啱啱同我哋傾嘅鄭志文醫生話，好多時咧最難就係要管理嗰、那個 期望， 係個期望嘅問題啊。 佢判斷係唔難嘅。 好啦，咁我就依個話題咧傾到依度先，我哋暫時休息一陣咧，就翻嚟再傾另一個新嘅話題。 酒店打开房门的时候可能会将房里面的空气抽出去再传去其他房，即使换气量规定工作小组主席袁柏良， 有些人可能走去开了窗，开门风如果就到个风向就会将室内空气吹到去走廊。 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 走廊里面有些病毒的话，你这样开的话它可能会走入你间房，尽量减低空气的流动才是一个明智的之举。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亨亨亨提提你， 合资格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要新登记做选民， 就要在5月2号之前向选举事务处递交地方选区选民新登记申请表。 申请表可以去选举事务处网站下载，亦可以致电28911001用传真方式收取， 或者去各区民政事务处公共屋邨办事处，又或者选举事务处拎都得。 填完之后可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方式交返俾选举事务处的。 手下留情，尽你公民责任，登记做选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想同大家傾個新嘅話題啦，咁咧就係話啦，立法會今日咧就恢復二讀呢個入境條例草案啦。咁但係同時間咧，就今日下晝咧都已經係通過咗嘅呢個條例草案，就係咧39票贊成，2票反對嘅。咁講緊嘅咧就係2020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咁啊，草案目的咧旨在咧係改善咧免遣返聲稱嘅審核程序，並且引入呢個措施咧，係加強嘅執法啦、遣送同羈留方面嘅工作嘅。咁呢個條例裏邊咧都引起咗爭議喎，洪偉文，因為咧有啲講法咧就話咧，即係而家咧暫時係賦予咗就入境處長咧就唔俾佢入境啦。咁但係咧就大家最擔心咧就話到時候個權力會唔會有機會可能擴大到去連出境都受到限制咧咁樣。咁一陣間咧我哋會有一啲法律界人士同我哋都分析一下嘅。咁洪偉文，不如你都講一講咧，你對呢個條例認識裏邊咧，而家嗰個解釋夠唔夠咧？同埋即係大家都擔心緊呢個出境自由嗰方面啦。 我覺得嗰個係好無謂嘅擔心嘅。即係首先有基本法已經有規定啦。咁如果呢個條例出咗嚟，將來嘅做法係違反基本法，咁即刻會俾人JR啦。其實我睇唔到咩原因係需要驚。當然啦，你話如果即係其實我覺得而家香港我哋係有個問題嘅，這個問題就係雙方之間嘅不信任 都幾嚴重㗎， 都幾嚴重。是不是咁大律师公会你作为本来应该在香港下好权威的一个团体，咁你对政府不信任，政府对你亦都我觉得是不是都是都有啲即係 有啲意见啦。 即係我觉得我 最近大家都有啲拗撬。 所以你睇到即係佢话我建议你改，咁跟住佢话政府唔改，咁即係我觉得有啲嘢如果係你早少少沟通可能係有唔同玩法，但係而家去到呢个时候都过咗，咁亦都係呢啲咁即係主體嘅條例咧，係一個比較概括性嘅，咁呢個係即係都係一向嘅慣例嚟嘅， 係啊， 唔係話特別係呢一條係咁嘅樣嘅， 係啊，咁我哋稍後會翻嚟再傾嘅，先聽下新聞先。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政府听日起以疫苗气泡为基础，放宽食肆同埋酒吧、派对房间等处所嘅营业限制。商户听日可以喺食环署网站下载应用程式，扫描验证顾客嘅纸本或者电子针卡二维码。食环署署长杨碧君话：若果有人使用虚假资料，将要负上刑责，巡查人员会发出告票。稻苗学会主席徐文伟话。C 和 D 类食肆的员工需要分别接种一剂和两剂的疫苗，相信大部分大型食肆会用这两种模式营运。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说，员工和访客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条件比饮食业更加苛刻，预计最多只能够做大约 5% 的生意。立法会三读通过涉及本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拨款条例草案，草案以40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获得通过。经民联的张华峰不满当局上调股票印花税而投弃权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重申，增加股票印花税是考虑到社会的整体情况，在嚴重的財赤之下，預算案已經盡力推出各項支援措施，雖然未能夠設立短期失業援助金，但亦都提供其他選項，包括失業貸款計劃開始接受申請，又推出電子消費券，目標在暑假接受登記。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沒有源頭不明的感染，累計個案11,755宗。新增個案有6宗是輸入病例，患者分別從印度、菲律賓和尼泊爾抵港，其中2人是外佣，分別在今個月的14號和19號從菲律賓到港，2人都驗出帶有 N501Y 變種病毒。另一宗本地個案患者是28歲的家庭主婦，是早前一宗確診個案的屋企人，住在葵涌村曉葵樓。另外初步確診個案有20多宗。前年粉岭公路九巴撞树意外造成6死39伤，57岁的司机被控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以及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司机早前认罪，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即时入狱4年，停牌5年，并且要自费报读驾驶改善课程。法官判刑的时候说，被告驾驶期间曾经多次疑似打喊路，更加多次单手握踏盘，批评被告作为巴士司机，但是将乘客的性命和安全置于危险，这些都是加刑的因素，判刑必须具阻吓性。警方说裁决反映案件的严重性，认为被告不专注的驾驶行为导致巴士在事发路段发生严重事故。天气方面，预测多云，今晚和明早早间中有骤雨，明日日间天色好转，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而家九龙入口啦，都仲系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收费广场。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多实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嗰度，应该系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嗰度啦，系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喺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咧，都有车龙咯，排到去接近顺利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仍然系比较多车一啲，龙尾近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超人，你的银包呢？ 哎呀，唔记得带添，唔重要啊。 超人，你副眼镜呢？ 哎呀，唔戴仲好，唔重要啦。 咁你副假牙呢？ 唔重要啦。 咁咩最重要啊？ 客档提点，多谢俾面，最重要紧系记得翻嚟同兰子你一齐做节目。咦、哎、喂，你今日特别靓啊，兰子。 使乜讲？记住朝朝十点四，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陈淑兰、 林超荣， 真系人都靓啲噶。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回來跟大家談談關於立法會今天已經三讀通過了入境修訂條例草案了。有些議員就說這個假難民就需要治安，所以就今天的支持看到就投票結果是39票贊成，2票反對的。但是施工會也有些意見，就說就限制關於這個出境的方面，如果是真的不需要是要做的話，那為什麼不在現在這個主體法案裡面就清楚列明呢這個這樣的規定呢？咁大家對這個話題有興趣的話呢，都可以打來1872311跟自由風談一下的。咁這個時間裡面呢，我們先請大師公會的副主席葉巧琪跟我們談一談關於今天這個條例草案修訂的問題的。葉巧琪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啦，啱倾紧咧，就我哋睇到咧，就睇翻啲资料先啦。就大师公会咧，亦都希望咧，就政府澄清翻咧呢个条例嘅草案嘅，即系尤其是关于出境嗰方面咧，系咪都赋予咗即系入境处处长一啲权力有限制嘅咧？咁嗱，但系条例今日就已经通过咗啦。咁啊，你哋会点睇咧？即系同埋你哋后续有冇啲咩会跟进咧？关于条例？ 那个条例我想我们之前其实都讲过做过两份 paper 啦，咁第一份在二月嗰阵时其实都已经好详细咁讲咗㗎啦，就係、是、嗰个主体法例呢其实个内容其实係好係好阔嘅。咁呢就就係话赋予呢一个入境处长嘅权利呢係指示任何嘅乘客或者是機組人員，咁咧佢哋係唔可以係上呢、這、一個一啲運輸工具咁樣嘅，咁聽聞講，即係當然我未見到實際噶啦，好似今日咧又再有澄清過咧，就係、是、話會喺嗰個附屬法例嗰度咧就會講清楚，就只係適用於呢一個入境嘅。是不是因为我冇时间来到去听清楚是不是这样 的。 咁即係但係会唔会仲可能呢係都未曾即係可以釋除到嗰个疑虑呢？那个原因就係因为个主体法例呢係寫得咁阔嘅话呢，如果你睇个主体法例，我諗我唔需要再重复㗎啦。其实呢就係、是、有权无论你出或者入，唔係限于先前澄清过嘅话只係適用於那些免遣返申請人士，而是乘客或者是機組人員，咁其實可以是香港任何一個人嘅，即係任何一個即係乘搭呢一個運輸工具嘅一個人嚟嘅。咁當然亦都冇限係入或者係出啦。咁由於個主體法例係寫得咁闊嘅話咧，咁將來其實如果你要修改嗰個附屬法例嘅話咧，其實係會係可以嘅喎，即係你可以再修改嘅，因為佢真係寫得咁闊啊嘛。如果你修改 就是说不只是限于入，可能包埋这个出，又或者又不入又不出，即总言之紧要的就是个法主体法例呢是赋予这么阔的权利的话呢，那将来如果要新如果要修改那个附属法例的话呢，那就可以的，那所以我觉得都可能是未释除那个疑虑的。 嗯，现在其实但是我们看回呢，即是因为香港那个出入境自由呢，这个就是基本法就列明的，那所以有些分析都讲了，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说政府去到一个即是在附属法例的时候真的要这样限制呢，本身就违反基本法的嘛，那照计啦，即是照计只能这样讲啦，即是机会应该就不会有的，那但是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这么担心呢？其实有 哦，咁因为如果要去到法庭上高嚟到去挑战嗰条法例嘅时候咧，其实往往可能已经系太迟啦。第一就系、即系同埋仲有就系而家咁你要知道条法例系点样写、点样做嘅话，咁有个 certainty 有个肯定性喺度嘛，系嘛？而唔系可能需要谂住万一咁样样嘅，我可能要去法庭嗰度嚟到去挑战嘅，咁即系法律最重要嘅其中一样嘢就系俾到嗰个肯定性喺度咯。 咁你即系譬如喺你同政府嘅接触里边咧，咁政府又点解一直都其实唔去做呢样嘢啦？即系点解要主体法例里边唔肯写清楚佢咧？咁你有冇了解过点解个原因？其实 我真系唔特别清楚，亦都冇办法评论。咁因为我哋就即系照足我哋过往嗰个习惯嚟到去做啦，就系即系有重要嘅条例，咁我哋觉得啊，我哋需要俾一啲意见，咁我哋咪写 paper 俾呢一个政府咁样样咯。咁呢一个我哋就做咗我哋自己嘅责任啦。咁点解佢唔采纳我哋嘅意见？咁呢一个我真系唔特别知道。 按照政府的讲法咧，就话咧，今次咁嘅修订咧，主要就系想针对处理嗰啲免遣返声称嘅问题啊嘛。咁你觉得佢呢个解说啊，呢个解释，你接唔接受咧？即系因为主要呢样嘢想加快未来咧，就系处理呢啲声称啊，同埋呢个上诉啊咁样。 我谂紧要嘅其实就系、是、解释就即系在我哋纯粹即系法律嗰个层面呢啲解释啊，或者系即系喺嗰个即系譬如 press release 啊，或者系记者会啊，或者系澄清啊，呢啲系冇法律效力噶嘛吓。咁重要都系睇翻嗰条条例嘅啫嘛。 咁但今日就即係都三读通过咗啦，咁就有咩可以做㗎，或者大律师公会仲有冇嘢要跟进㗎，或者有冇需要再跟进。 这个可能即係我要同公会再商讨下，睇下仲会唔会有嘢可以做，咁暂时我哋可以做到嘅嘢我哋都做咗囉。咁至于将来，咁我諗都要再睇下件事情点样发展落去囉。 好啊，咁唔该晒先啦姚嘉琪。 唔好咁讲，唔该晒， 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大律师公会副主席叶巧琪嘅。咁好啦，咁你听完咗之后咧，阿黄慧文，你又觉得即系嗰个政府点解其实唔可以做一啲解释啊，或者系喺呢个主体法例嘅时候咧做一啲说明先咧咁样？ 说明点 解咧？即系个原因。 第一，佢有说明嘅；第二就系、是、那个我相信喺个附因为今日阿欧志光都有讲啦吓，即系嗰个附属法例系会有个详细嘅，但系个附属法例点样写咧？其实据我理解咧，系要同嗰啲航空公司倾嘅，因为你个执行细则噶嘛。你点知边个嚟啫？你几时报俾我听？系咪个系统？个系统里边我又点样去决定嗰个人唔得？我又点通知翻你个航空公司？系咪？因为你唔系订飞嗰下就定噶嘛？你最后佢嚟唔嚟搭飞机咧？系咪？系咪可能佢要 check in 咗你先知咧？即系呢啲咁样嘅咧，我相信会喺嗰度有做。我唔知啊，我自己都睇咗啲报道啦。咁亦都有啲我哋啲立法会嘅朋友啦，我全部都系我啲朋友嚟嘅咯。我觉得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一个不信任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看到大律师公会在上一次的修例风波里面也都是一个几大声出来反对，兼且也都是不断地去做一些假设性的东西去讲那个去制造恐惧。我以前跟大律师交往呢，我最喜欢用他们很喜欢用一句叫 with all due respect。And if the respect is no longer due, there is a problem.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双方都有个不信任。而这个不信任呢 隨著而家有一位大律師公會嘅主席，日日都有咁多事情咧，我諗嗰個不信任係好好嚴重嘅不信任。其實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佢係一個有好強即係好好權威，兼且甚至乎喺香港個法律整個裏邊係一個重要角色扮演嘅時候咧。如果是有这样的互相的不信任，我觉得是一件都几令人忧虑的事情。但是这个我相信，即是 我不敢说一定是某一方是有问题，但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一定要解决的话必须要双方去做一些事情。 系咁啊！我而家倾紧嘅就关于咧，就系今日立法会咧就已经系三读通过咗咧呢个入境条例嘅草案嘅。咁啊，有关于咧就系赋予呢个入境处处长嘅权力咧，系限制一啲人咧入境香港嘅。咁啊，大家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今到呢个时间里边咧，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咧，谢伟俊咧，同我倾下咧关于今日立法会咧倾呢个修订条例草案嘅事嘅。谢伟俊你好， 系大家好，你好， 系我啱。今日傾緊咧就似乎今日嗰個三讀都好快喎，係咪啊？即係冇乜特別大嘅阻力喎，係咪咧？今日個討論裏邊， 因為嗰啲議題相對都係其實喺議事規則喺嗰個法案委員會都傾過㗎啦。咁大致上嗰啲有爭議性嘅議題都傾過，如果大家都明白咗個困難喺邊度或者問題喺邊度，所以都唔需要太多，或者因為起碼而家冇人拉布冇人整啦，咁相對嚟講係相對順利。 咁头先我因为啱同大律师公会嘅副主席倾过啦，咁佢始终即係仲係话即係点解喺嗰个主体法例里面唔讲明呢，即係清楚啲呀，讲埋即係入境处处长关于即係限制出境呀，即係会唔会有咁嘅可能呢？咁呢个问题你其实点样回应呢？或者即係当时喺立法会里面仲有冇再跟进讨论返呢件事呢？ 首先呢，如果我哋话要担心呢，其实好多嘢可以担心。咁我哋都未記得大家幾由身咧，喺個一地兩檢嘅時候咧，甚至好多質疑話會唔會依樣，會唔會嗰樣，會唔會有地下洞可以拉咗入去啊？可以好多啊，呢啲其實我哋都見慣噶啦。咁當然我剛才我聽到洪文明講話信任問題，我都同意。即係當你如果去到一個信任咁低嘅時候咧，就自不然就好多假如，好多依樣嗰樣問。咁但係或者可能大律師公會咧，佢哋我自己係做過會員好多年啦。咁啊，即係。我谂或者对于法律上嘅一啲嘅漏洞啊，或者一啲嘅疑问咧，可以理解嘅。不过如果你话要真系转空转罅，或者太多质疑、太多假设嘅咧，呢、這个都或者尤其是佢哋唔系似乎唔系好熟悉嗰个立法过程，即系可能引用法律，佢哋可能比较熟，但系真正立法嘅过程咧，例如话咧，如果我哋有个政策目标好清楚讲明咧，系点样做？譬如话只系针对一啲嘅嚟香港嘅人士，甚至咧成件。整個修正案都是針對一些可能有可能會濫用這個酷刑申請的機制的人士呢，如果現在也都剛才可能主持都說可能說已經通過了授權入入境處去做，其實現在入授權的只不過是說一般性的授權，到真正落實有關的附例的時候還是需要有一個所謂 negative vetting， 就是先收先我們先通過後審議的過程呢，我們還是可以如果字眼上或者行文上不滿意的話咧，係可以去反對，可以修正案，所以大家完全不需要擔心。即係如果我哋過分擔心，過分要將啲彈書啊講曬邊樣唔得，嗰樣唔得嘅話咧，依、這個可能依啲講呢啲嘢嘅人咧，恐怕佢哋唔係好熟悉嗰個立法嘅過程，亦都可能有欠咗常識。 謝偉俊，想問翻你啦，譬如關於今次呢個修訂草案啦，就係、是、主要係處理呢個免遣返聲稱嘅。咁即係呢個事咧，就牽涉咗好多人，即係嚟咗香港之後咧，就即係留低咗做黑工啊等等嗰啲就唔走啊嗰啲啦。咁啊處理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想問一下關於多少少嘅執行嘅時候咧，其實就賦予咗俾入境處長嘅權啫，但係佢到時執行嘅時候，佢點樣可以知道咗將會登機嚟嗰個人係有可能會到時候嚟咗就做呢個免遣返聲稱嘅咧？咁呢个讨论嘅时候系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啊？其实 系啊，唔容易嘅。呢个当然系属于入境处本身佢哋嘅专长嘅范畴啦，亦都有可能到时有啲，譬如话情报又好，或者睇翻有啲个案嘅例子，睇有边啲有啲有个 checklist， 有边啲可能性发生咗咧，咁佢嘅风险比较高嘅，咁入境处预先去要预防啦。种种方法，佢哋可能有佢自己嘅一个或者有同有關當局對或者有關國家嘅有關當局咧，有啲情報互相交換啦。咁總嘅嚟講咧，我哋而家仲係好初步嘅階段，只係初步授權入境處咧，就有關嘅安排咧作出研究，作出呢個附例嘅提出， 然后我哋再通过，到时点样执行咧，亦都系需要去再详细考虑。 嗯嗯，咁但系俾人执行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即係假設咁諗先啦，譬如你喺外地噶嘛，咁啊你係需要譬如話你譬如我哋冇可能話即係入境處緊派曬咁多人喺嗰個當地就做把關噶，咁喺做嘅時候係咪主要靠呢個航空公司去做一個決定，即係俾唔俾佢登機，或者根據啲原則，可能咧就唔可以俾佢上機啦咁。個細則嗰方面有冇傾過嘅其實？ 如果話係冇即係恰當嘅有效嘅旅遊證件，咁航空公司都要把關啦。而家都需要咁做噶啦。 係啦係啦。 但係至於話有邊啲人喺黑名單上邊預計知道佢嚟香港之後會濫用咧，呢、這個恐怕就唔係航空公司佢哋嘅業務範圍可以理解、可以執行到，恐怕真係需要靠翻入境處嘅要求。或者甚至乎通知佢哋咧，先至可以咁做法咧。我用常識去理解啫。 我其實有理解過嘅，其實好簡單嘅啫。其實其他地方都係咁做嘅，呢、這個電腦系統嘅。咁佢喺某一個時間，佢 confirm 咗，即係話啊，已經開始準備 boarding 嘅時候，咁佢 confirm 咗係呢一啲乘客，咁佢就俾翻個 destination， 咁 destination 個 immigration 咧就做一個判斷啦，對照一下，哦呢、這個人可能係有咁嘅問題，於是乎佢就可以通知翻航空公司。 嗯， 咁就我個理解咧就係其實佢未必情報嗰啲我唔知啦，但其實最簡單一個黑名單就係佢曾經被遣返過嘅，或者佢曾經係有個咁嘅申請而係佢被駁回過嘅。咁呢啲好清晰啦，係咪？你知道佢曾經有咁嘅 track record， 你就知道咯。咁其他嗰啲我就唔知道，即係仲有啲咩其他方法啦。咁但係呢個我覺得我哋要相信入境處佢有個專業判斷，佢唔得閒冇嘢做。個個旅客唔俾你嚟係嘛？唔咁你嚟旅遊咁，或者嚟探親，我唔俾你嚟，咁又唔合理噶嘛？ 嗯，謝偉俊，另外我都有個問題想再跟進一下咧。嗱，我哋睇翻啲數字咧，就話2019年初咧，就入境處基本即係完成咗審核咧，就積壓咗有成11000宗嘅聲稱嘅。咁咧就即係個數目咧，其實而家都幾大嘅，即係或者滯留咗香港而家呢批人士嘅數目。咁但係我哋而家講緊立呢個法咧，就講緊未來啫，你唔俾佢入境。咁但係我哋眼前裏邊點樣可以加快處理啲問題咧？就有一啲嘅分析就話咧，點解我哋唔用一個方法，另一個咧就係喺可以點樣遣走佢，唔俾佢再逗留呢方面去諗，而係諗一個未來俾唔俾佢入境嗰樣嘢咧？咁點樣即係你哋討論呢件事嘅時候，點樣處理呢、這個？免遣返聲稱這個呢個咧，點解唔用一個方法就話可以賦一個權咧，係可以令到佢哋加快地即係送走佢哋，而係選擇用一個入境處長唔俾佢入境嘅方法咧？ 將來咧入境處長呢個做法咧，只係其中今次嘅修例嘅其中一個小範疇啫，就係預防性嘅。事實上咧，而家修訂案咧裏邊好多項措施通過咗咧。都是會加強加快咗香港做遣返程序嘅，例如話有啲人可能佢哋所謂玩嘢咧，佢哋唔肯去作任何嘅驗身啊，唔肯去見面啊，咁拖遲好多諸多藉口咧。有啲就詐型，又話我唔識講呢樣話，唔識用嗰樣話，你用英文又唔掂，咩都唔掂，咁啊令到咧成個過程慢咗啦。甚或咧而家佢哋都加快咗咧，就係話一旦有已經經過咗。否決咗有關嘅申請之後咧，唔需要等有關嘅司法上訴程序做完之後咧，已經可以馬上咧安排同翻嗰個受被遣返者嚟嘅國家當局咧，係攞翻啲護照啊，安排上提早可以安排定呢個遣返嘅程序，唔需要等到所有完成曬一個司法程序先做。呢啲已經係各方面都盡可能咧加快咗個審核程序，盡可能減低嗰個玩嘢或者濫用嘅程序噶啦。 嗯，即系喺今次里边已经有讨论过嘅，即系呢啲咁嘅措施， 成条法例嘅修订都系围绕住呢一个处理呢个滥用遣返程序嘅，所以如果你话要夹硬抽一条出嚟预防性嘅，将佢放到好大，跟住就话咧，我哋会将会所有香港人都唔准离境噶啦，香港变咗大监狱，呢啲冚唪唥都系完全系所谓系有心去 贩卖恐惧啊，破 卖恐怖， 贩卖恐惧，我觉得即系呢个我哋系有一啲人系中意做啲咁嘅嘢。 而最可惜咧就系大律师公会作为一个咁嘅咁有专业性嘅组织咧，好失望地、好遗憾地咧，都系参加埋呢个行列咧，系令人非常之失望。 因为咧，我谂牵涉到个问题咧，就是、大家真系讲紧个出入境自由啦，即系呢个喺基本法里边咧，即系第一写得好清楚啦。 非常清楚，系啊。 另外，第二，好多人觉得香港呢、這个即系所谓自由里边呢个特色咧，其实由前度谈判已经开始倾噶啦嘛，即系香港人要有一个出入境自由，要有一个资金嘅自由进出，即系呢啲系最基本啊，即系香港嘅所谓基本价值啊，同埋嗰个支柱嘛。所以咧，我谂提出嚟呢个咧系一个真系好敏感嘅，同埋大家亦都好关注咧，呢、這个都可能好自然喎呢、這个。 敏感归敏感，但都用翻常识去处理嘅。即系任何咁明显咧违反基本法嘅咧，第一时间已经有司法挑战咧，第一时间已经系收走咗佢啦。所以其实大律师公会应该知呢啲嘢嘅。如果真系答唔知嘅话咧，或者系过分地真系用呢啲嘢去吓人嘅话咧，对唔住啦，大律师公会唔能够代表香港啦。再， 谢伟俊啊，今次里边咧，律师会都有大概提出一个类似咁样嘅修订建议嘅。会唔会都系成为一个法律界里边，其实都系一个普遍，即系喺法律界里边，包括律师会或者大律师公会，都系觉得要处理 嘅 话呢个问题咧？ 公会咧，我觉得都系政治行先得太紧要啦。咁啊，律师会可能会比大律师公会好少少，不过都当中咧有唔少人咧，对唔住啦，都系仍然咧系有一啲咧过分地敏感、过分地恐慌。我觉得如果真系稍有一啲良心责任嘅咧，呢、这个时候咧系应该尽可能安抚市民嘅。嘅一個思潮，唔好再做啲嘢去嚇人啦，因為咁做法對香港完全冇好處，對我哋大律師又好、律師又好行業嘅聲譽咧，更加冇好處。 謝偉俊啊，但係又講翻再後續啦，即係如果跟住到嗰個附屬法例嘅草擬啊，同埋傾嘅時候咧，咁啊嗰個更加細節啲啦。立法會仲有冇角色啊？或者你覺得仲需唔需要繼續跟進？ 絕對有角色。 點樣寫嗰個法例啊？咁樣。 所以就华大律师同律师会咧，佢哋可能过早过度敏感啦。因为将来真正落实嗰啲细节嘅时候咧，系绝对大把机会咧，就有关嘅细节同行文咧，再作任何反对甚至提出修正案，亦都可能如果任何真系违反基本法三十一条嘅话咧，马上去挑战佢啦，欢迎去挑战佢。我甚至会参与挑战佢添。 嗱，因为都有啲讲法咧，就话咧，就除咗做呢个即系酷刑嘅声称之外咧，即系未来会唔会即系去衍生到成为即系唔俾一啲政治敏感嘅人入嚟香港啊？咁样，咁呢啲咁样嘅顾虑又成唔成立咧？你觉得 呢个今日都有权噶？ 当然啦，如果有一个或者系预早系唔俾人入境咧，呢个可能性唔可以完全抹杀嘅。咁但系当然，任何呢啲决定咧，都必须要符合翻我哋香港现有嘅一啲法例、一啲原则嘅。你话如果真系有啲恐怖分子咁，即系譬如拉登翻生再世咁嚟香港，可能我哋都系唔俾佢嚟啦。或者而家任何啲嘅，无论系疆毒啊、藏毒啊，任何啲人士，可能都可能会成为一个可能唔受欢迎嘅例子。咁呢啲其实全世界都国家都有噶啦。你如果而家去美国嘅话，如果你本身系一啲可能系社团人士啊，或者有背景人士咧，分分钟都唔俾你入境咧，一样会有嘅。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谢伟俊。 唔该晒。 啱同我哋傾嘅就立法會議員阿謝偉俊嘅，咁好啦，洪偉文，我仲有少少時間咧，就做啲總結啦嚇。咁呢件事裏邊，你覺得即係如果都掀起咗咁多咧，即係其實頭先講，雖然即係話擔心係過濾咧，但係我哋講緊律師、大律師公會同律師會都提出咗咧。咁似乎而家你第一就係提出嗰個互信嘅問題啦。咁另外第二個就喺呢啲咁嘅敏感話題上咧，其實即係政府嘅處理咧，即係做好多啲嘢咧，都一定會引起好多聯想嘅，係咪咧？即係而家喺咁嘅政治氣候環境之下， 但係你唔可以因為咁你就唔做。即系假难民呢个系好明显一个大问题嚟嘅，系咪？即系我哋都睇到一啲数据，过去有而家仲有万几个喺度，而过去嘅例子咧，九成以上咧系其实 reject 嘅，系咪？即系佢其实根本唔系一个 legitimate 嘅一个酷刑申请嚟嘅，咁所以佢而家呢个只系其中一部分啦，去俾警署长有咁嘅权力啦。我亦都觉得其实。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这样，入境处长或者入境部门对于入境的限制呢其实都挺绝对的，美国都是这样，美国你不可以去法庭、你不可以去法庭去 JR 那个入境那个即是 control 的决定的。这个也是各个地方都有这个特色。我想在那个附属法案通过的时候，我觉得虽然是 negative vetting 啦，但是都是要过的嘛。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可以将呢啲大家有疑虑嘅嘢，用详细嘅方法去写出嚟咯。呢、這个我觉得政府都应该，佢收到呢个消息嘅时候，佢都会咁做嘅。 亦都有啲讲法咧，就系担心呢个条例会成为一个锁港条例啊嘛。 系啦，呢个真系荒谬， 即系封锁香港嘅 呢个就我觉得真系完全系真系贩卖恐惧嘅。咁但系都当然啦，本身个问题就系人心不稳就容易贩卖恐惧嘛。 咁我哋香港就係處喺好不幸地係呢幾年都係處喺呢啲咁嘅情況下。 嗯，其實就我諗關於呢個難民聲稱呢個問題咧，其實都好多政黨啊，好多團體都傾咗好耐㗎啦，即係呢個亦都對香港嚟講都一個老大難問題啦嚇，因為香港其實喺呢方面都幾寬鬆喎。 是啊是啊，咁同埋即系唔止系呢啲添啦，即系我谂另外一个仲系就系、是、法律界喺呢件事都有少少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噶嘛，嗯、因为呢啲系多好多 case 噶嘛。 系啊，即系你尤其是系 有好多嘅诉讼嘅，你要记住，嗰度系有金钱利益嘅。 好啦，咁我讨论呢个话题都要到呢度为止啦。咁啊，自由风今日时间够啦，拜拜， 拜拜。